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汉永， 是啦，喂，汉永一边大声啲啦， 好啊好啊， 是啦，咁我哋咧啱啱睇咗最新嘅 Terminator 嘅呢个预告片， 系啦， 系啦，咁啊都几精彩啊，咁同埋有啲新嘅片段咁样嘅， 系啊， 亦都有啲新嘅秘密可以见到咁啦， 系啦，除咗上次大家都见到嘅啲巨大机械人啊。 是 自己識行嘅連單車嗰啲之外，仲有多咗啲新嘢啦。嗰啲一段做得幾好嘅啲 Terminator 追住啲反抗軍嚟打。 係識行識走喎啲 Terminator 骨架。 係啊。 係啦，唔係以前咁樣咁頓㗎喎。係啦。好，咁一陣間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好啊好啊。 係啦，咁另外呢成功爭取呢個波影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囉。 成功爭取我哋唔係。 嗱咁啊， 有啲无厘头嘅嘢。 好快，咁就系三月十九号就做啦。 系啦。 咁今次咧买片好有诚意啊，嗰、那个戏名都叫翻做怪人二十面相 K 二十咁嘅喎。嗯。 系啊，唔系叫咩千面大盗。 系啦。 嗰啲啦 吓。咁就一阵又。 千面大盗喺香港真系唔系太流行。 即系呢个名字未系话好啲人认识啦，系咯。 系啦。 咁索性叫翻呢个原本呢个名啦。咁一阵又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嘅。 系啦。 系啦，咁 Watchman 就。上啦係咪嚟緊個禮拜係咪 美國上咗啦。 係咪定佢做龍珠先啊 龍珠先龍珠 先。哦龍珠先下個禮拜做龍珠係咪、 啊、 跟住先係 Watchman。 由美國上咗添啦。 哦咦咁有冇咩新消息呢 影評開始到啱睇完一篇影評就勁讚啦。 勁讚咁應該都係㗎啦。好咁我哋講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串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咩補充資料或者有咩想問咧，可以隨時 email 我哋嘅。咁當然亦都可以 email 你嘅聯絡啦，咁嚟參加我哋嚟緊嘅嗰個嘅講座嘅。嗯，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主題啦。嗯，咁頭先呢個 Terminator 點樣咧？何炳覺得？ 都相當精彩啊！個片段。 係啊，其實好多人話哇，仲有咩？好拍啊拍咗咁多集咁而家呢個呢原來係新嘅 series 嘅第一集嚟㗎喎。係 啦。 係咁就會連續三個戲。 佢個片段嗰度寫住 forget 以前啲嘢嘅。 係咩係咩 係係。 係 forget 可以 no 嘅。 OK, 咁其實都可以咁講因為呢一個未來呢其實有全新嘅未來嚟㗎喎。 係因為個年份都已經其實同咗啦。 咁呢個 John Connor 都去到四廿歐啦而家。先開始打喎，咁佢都話唔知打唔打得贏啦，因為嗰啲敵人嘅科技都高咗好多嘛，包括有出現呢啲巨型，好似 Terminator 呢個 Transformer 一樣嘅機械人啊， 都唔止 Transformer， 應該高達比例， 收割者嘛，嗰個叫做係嘛，係 啊， 係啦，咁另外又開始發展呢個人形機啦 Terminator 啦，咁就係渣啲嘅，啲 T600 咧就披一陣呢個膠上去就扮人嘅啫。 是 是完全呃唔到人嘅不過離遠睇可能黑媽媽咁或者可以啦吓。咁但呢 都唔係佢呢一個身形大好多。 我、哦、大好多係呀係呀你離遠睇呀咁咪呃到你囉。咁所以呢呢一集呢亦都有一個嘅主角嘅戰友嘅出現啦。咁但呢後咪佢哋竟然發現呢佢係 Terminator 扮㗎喎。係 呀。 但佢咪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機械人嚟嘅呢 如果照個片段好似其實就感覺上佢係唔知係佢俾人綁住個身口穿窿佢望一望自己下面。 即係個穿個窿。 係有啲驚奇嘅感覺嘅。 嗯。 嗌喺度咁可能即係如果要以個畫像去解畫就我應該就係唔知嘅。 係呀即係要呃到人先要呃到自己呀。 咁你其實你睇翻電視版有一集戲，咪個女仔以為自己係人嘅。 係啊係啊，可能有少少係咁啊。係 啊。 咁呢集似乎呢一個角色咧，都好似係會幫個主角嘅喎。 佢最尾嗰個鏡頭，佢爛咗半邊面，然後同佢講：你就係我哋嘅唯一希望咁啊。係 咯。 啊！ 即係呢個 Terminator 可能就會承繼之前阿諾舒華辛力加嚇。 哦，係應該係。 係啦。咁但係呢套戲都話明真係會出呢個 Ino 嗰個第一集嗰個樣㗎喎。 但係換一個咁嘅末世社會點會著成咁呢個有啲奇怪喎。 啊點樣啊著成點啊 即係如果你話 Ino 嗰個樣著晒皮褸啊但係。 哦唔係講佢冇著衫嘅。 Okay. 即係佢可能講佢 send 佢出去第一集嗰度咁樣囉類似。 嗯。 如果唔係點會專登揾啊 Warren Kickinger 嚟扮 Idol 啫。 喔咁係。 係可能最尾先出㗎。即係唔會係呢一集主要講嘅嘢啦，但係可能最尾會出囉。係、因為佢最尾係揾到去嗰、那個佢哋發展呢、這個T88 嗰個工廠㗎嘛。喔、 係。 係呀，即係其實佢已經去到有㗎啦，即係開始有囉。系咯，但可能未。 如无意外，佢个战友都系 T88， 竟然系 T68 披咗个皮，你基本上啱唔到人。 哦，佢嗰个 friend 应该系 T88， 但可能系未来 send 翻嚟又唔顶，又或者系 prototype 啦。咁佢呢度暂时就未透露啦。咁但系咧，整个画面嚟睇就，如果你讲打啊，就一定系好精彩嘅。 嗯。 系啦，同埋嗰啲即系战斗场面就即系唔系以前咁啦，即系飞天遁地都有嘅。咁又空戰啊咩都有㗎嘛，即係唔係話啲人真係支槍出嚟出去嗰種囉，就比較軍事模式嘅係咪韓永？ 亦都係囉，唔係以前嗰隻、以前嗰隻就算你講軍事模式佢都係好似好黑咁，然後就 係啦係啦係啦， 來飛去射曬激光㗎，但係 呢度真係日光日白喺度打㗎，咁 都係射，同埋都唔係好射激光，佢哋射出嚟嗰啲 暫時都係子彈嘅，係啊係啦，係囉。咁呢套大家 key 翻俾大家睇下個畫頭啊。咁我就覺得好精彩啦，韓永覺得係咪？ 係係係。 嗯，咁有冇嘢補充下呢？ 嗯，冇乜。 好，咁再有新嘅消息，再同大家講講呢一 part 啦。 都反正都好短嘅時間都會同大家見面嘅呢套戲。 哦，係啊，五月定六月做啊，係咪？ 咁上下啦。 係咯，咁大家期待下啦，呢套 都 必睇㗎啦。 套大片都係聚曬嗰啲。 冇錯，暑假頭係啊。咁今年都算好啊，有幾套大片咯。即上年就全部是超人的天下啦，咁今年就好多呢啲即出名嘅戲返嚟呢， 其實主要都係啲翻拍囉，其實老實講。 翻拍。 係 呀。係。 翻拍或者重拍，因為吓。 佢仲有邊套係翻拍呀？ 咁你講緊例如你猛鬼街呀嗰啲全部都係。 我猛鬼街喔。 Technical 你係翻拍。 喂，而家嗰個咩Friday the 13th 好似做咗㗎喇嗰邊係咪？ 我唔敢肯定。 係啊係啊，二月做咗啦。 但係佢基本上係頭嗰三集，即係一路到 Jason to Hell， Jason from Hell 都嗰三集濃縮埋一集囉。 哦即係佢唔係新故事嚟㗎。 唔係，佢係將頭嗰三集嘅故事。 係。 即係點樣由一個變態殺手變怪物咁樣。 哦。OK， 即係重新演繹一次以前嘅故事咁樣。 當然個效果可能會好好多。 OK。咁啊，都聽到有嗰邊有 提，做咗個 Watchman 啦， 係啦，嗰邊做咗啦 Watchman，OK， 係 有咗首映啦， 未正式上， 未知今個禮拜。 影評點講啊？讚到好緊要啊！聽講係咪？ 係啊，啱睇咗一邊影評嘅啫嘛。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 簡單嚟講，佢話佢做到原著嘅純粹咯，因為原著好大，咪即係如果啲超級英雄呢樣嘢。擺喺現實世界會點啊？同埋其實一個超級英雄101，其實真係俾一啲唔知咩叫超級英雄嘅人睇嘅。 咩意思呢？ 佢將佢寫翻做一啲有血有肉嘅嘢，亦都介紹超級英雄應該係點嘅。咁因為你之前嘅都可能係比較平面啲嘅。 係啊。 蝙蝠俠見到小丑咪丙佢咯，咁之類嘅。或者超人同老虎堂咁咪打餐飽囉。 嗯 哼。唔係好強調佢係一個英雄。你可以話佢係超人或者咩啦，咁其實。 即係你意思呢套戲唔係拍俾超人迷睇嘅。 係。 哦，即係一般人都會睇得明嘅。 係，咁佢將呢個佢即係本書係有咁嘅意思啦，咁但係而家佢就話套戲呢就好承受到呢種思想。 係。 就等於一個超級英雄嘅101。 咩叫101呢？唔好明白。 咪通常大學呢嘅 introduction 嗰科呢都叫101㗎嘛。 哦，你當佢係一個學科咁講。 咁所以我咁嚴格嚟講 ,Watchman 喺外國大學真係叫收嘅。 OK。 起碼美國。 嗯哼。 咁同埋佢係好可以 integrate 到嗰即拍得認真唔再講啦，連個其中一個鏡頭就係個書攤啲 poster 嗰啲蝦笑嗰啲嘢，同埋啲人著啲衫嘅 style 都完全跟翻曬啦。 咁呢個唔再講啦，即 係跟翻本漫畫。 啊，佢好即係好強調嗰個點樣將一啲咁奇幻嘅同埋真實 integrate 埋喺人類嘅歷史度咯。咁呢個係根據個影評，佢話做得好好嘅。 哦， 當然暫時未睇就唔詳細講，我將成篇影評 係 抄出嚟，亦都嚇，亦都將另外佢話可以將一啲其實都幾暴力嘅拍得幾靚咯。 啊哈！ 啊咁，但係未睇過之前套戲之前，我都唔明點叫暴力拍得靚，總分嘢冇咁噴曬血嘅。 可能佢即係用好多慢鏡嚟去拍嗰啲咧。 真係唔知，我真係我相信 有。咁、那個故事咧，其實而家嗱香港都有啲簡介出咗啦。咁有啲雜誌都逐個角色同大家有介紹喎。 係。 諗大概古仔係咪應該係發生喺80年代啦？ 係，就係、是、阿富汗入侵，即係蘇軍入侵阿富汗作為一個引子咧， 係 嘅故事 就。即係佢而家都係講呢個時間嘅。 唔敢肯定套戲 嚇。咁、佢就講呢個美蘇個兩國啦，即係關係好緊張啦，咁隨時爆發戰爭。 應該係剩翻都係嗰個time period 嘅。咁佢話咩？嗰個末日鐘啊，剩翻最後嘅五分鐘啦。 係。 或者末日鐘啫，呢個世界末日嗰個鐘啊，即係呢個唔係呢套戲講嘅嚇。OK， 阿霍金嚟講嘅 OK 嚇。咁到底即係呢個可唔可以保衞到世界咧？呢一班嘅英雄咁樣。 咁佢話其實。套戲其實最大嘅 title 就 Who Watch the Watchman 啦， 係啦，邊個嚟保護呢一班嘅英雄啊？ 唔係邊個監察？ 啊，邊個監察 ？OK。 Watchman 佢哋自視係一班凌駕喺政府嘅法律之上嘅人，佢哋監察呢個社會嘅 係 衞道之士。咁但係邊個去監察佢哋咧？咁成個引子就係其中一個叫 comedian 嘅人。 我 comedian 嗰個就唯一係幫政府做嘢㗎嘛。 佢、被殺啦。 係啦。 咁樣一路引出成件事係乜嘢啦。 係啦。 結果原來又係佢哋圍內嘅人做出嚟嘅。 即係超人殺嘅。 你叫唔叫佢超人好難講，係基本 上。英雄啦。 係冇人有超人嚟嘅。係佢其中一個分子。 哦。 其中一個成員殺嘅。咁當然而家唔 系啦，唔 讲。 咁佢咪即系都有个谁是凶手咁样嘅桥喺度喎？佢咁讲。 系咁，因为个主要角色拉屋二咧，其实嗰个年代佢已经系退咗休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 啊，咁佢出翻嚟要逐个揾去 查翻出嚟，系啦。 去报话会有危险，甚至种种证据显示系政府喺幕后策划嘅。 系啦， 对付佢哋。当然最后发现原来唔系嘅。啊，咁之類啦，咁而家唔講住啦，等套戲咩先詳細講，因為之前都若我講過個故事㗎啦。 係咯，即係其實都玩少少，好似而家新一季 Heroes 咁喎，即係話佢哋即係覺得政府係想即係hunt down佢哋之類咁樣係嘛？ 其實好多時候美國人都鍾意玩呢條嘅政府嘅conspiracy。 係咯。 咁、你由 X-File 開始啊，喺之前同你提過嘅正義聯盟。嗰套卡通啊 ，New Frontier 啊，都係揾呢啲，都係玩呢啲咁嘅橋段嘅。嗰套係直頭玩埋麥卡錫事件啦。 係。 啊， 即麥卡錫係嘛？ 啊， 係咯。咁其實一班嘅英雄啊， 冷戰期間要所有傳媒啊或者演藝界人交心嘅事件啦。咁當然佢引申到連啲超人都要啦。 即係其實呢班嘅英雄嘅超人啊，最大嘅敵人啊，都唔係嗰班超級壞人啊。其實隨時就是美國政府本身是不 是、或者甚至延伸到人類自己的對他們的不信任。 是啦，這個更加宏觀去看。 其實你現在引回現實社會，你一班前線的人員或者一班政府的人員對的 對的 處境也是一樣。 是的，即是一般的大眾是 不可以即接受他們的嘛。 是啦，其實你說漫畫是純 fantasy 又不是，咁佢多多少少都反映翻人性。 係，冇錯，佢借咗呢啲故事嚟去反映，冇錯。其實呢套戲真係好有深度喎，如果咁講真係。唔係一個超人打怪獸嘅故仔喎，絕對係囉。 咁嚴格，咁基本上佢係冇怪獸 嘅。係囉，即係真理。 亦都佢對嘅人唔係咩邪惡分子，而係一啲其實自己嗰輩嘅人囉。 嗯。 哇，咁真係好 幾有趣嘅故事 啦。咁大家一定要入去睇呀。嗱，雖然大家就唔識呢一班超人，大家有啲人覺得你話呢班雜牌軍嚟嘅咁樣。 人都唔會識㗎，淨係為呢套戲而作嘅一班人。 係啦，即係成班雜牌軍有咩好睇呀，咁但係其實唔係㗎。係啦，佢就正就係佢哋唔係蝙蝠俠，唔係超人，就先可以玩得咁大係咪個故事。 因為當時呢，其實 Alan Moore 最初係想將 DC 啱嗰陣時買咗一個嗰集 Carrington 嘅英雄啦，係想玩嗰集英雄嘅。咁但係 例如邊個呢？ 之前講過蝙蝠俠非 Thunderbolt 裏面出現嘅 Bullbeetle 啊，Captain Atom 啊嗰啲啦，咁但係呢即係好多個角色都會死嘅，咁、所以就 DC 唔想玩到咁大，咁就你鍾意玩佢哋打，咪作個類似佢哋嘅人物囉， 就影射啦咁樣 玩影射囉。 咁講咪即係話呢套戲入面呢一班英雄好多都要死？ 其實係嘅。 嘩，咁慘呀、OK， 咁大家真係要入場睇睇啦，因為真係好犀利嘅喺美國嗰邊而家講得。 暫時睇到嘅兩篇影評都係相當正面啦。 即係可以佢哋講到好似係最好睇嘅超人片咁樣啊。 冇用過呢啲字眼啦，不過相當正面話佢能夠好將現實同 fantasy 融埋一齊啦。咁期待睇下係咪真啦，因為通常頭嗰幾篇影評一定係勁讚嘅， 係OK， 好，咁我哋好快已經睇到啦呢套 ，OK， 係啦， 咁另外咧，怪人二十面相啊，亦都係好快會睇到嘅喎，咁19號就有得睇啦，啊，咁啊真係 好 嘢啊！好 玩啲後現代意識嘅，即係一個幾好似末世社會咁嘅嘢喎。 係啊，嗱，我哋以前了解嘅怪人二十面相係喺即係現實嘅世界度出現嘅怪人啊嘛。 係啊，甚至要同小老寶決戰。 哦，咁嗰個電視版啊，唔好攞嚟講先，即係講小説啊。小說版咁係一個現實世界戰後嘅時間啦，咁主要就係呢個明智小五郎嘅一個宿敵啊，係啦，即係明智小五郎唔係就係捉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嘅， 咁佢都係一個明偵探， 明偵探冇錯啦，因為試過有啲故事就係講明智呢係同呢個金田一耕助一齊去查案㗎嘛， 哦，一個電視劇， 電視劇啦，係啦， 基本上就唔係小說作品嚟嘅， 小說就冇試過嘅，係啦， 視劇玩 crossover 咁點解呢？咁即係其實因為佢嘅知名度都可以話係差唔多啊， 同埋係差唔多時間， 係啦，冇錯，亦都係差唔多時間嘅，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大家如果未聽過明智小五郎咧，你就大概諗下就係同呢個金田一耕助齊名嘅一個偵探咁樣啦， 係啦，就係日本戰後啊嘅年代啦， 冇錯啦，即係個社會正係復甦當中啊。咁個個穿曬西裝好有型咁樣嘅。OK， 咁我係 一個幾怪嘅年代囉。 咁我哋講講呢呢個而家呢個新嘅版本怪人二十面相個故事喎。咁呢佢而家就發生一個呢可以叫做 alternate history 啦，我哋咁叫啦，係咪？係 呀。 即係唔係我哋個世界，但係同個世界有啲唔同㗎喎。咁就講呢已經去到1949年即係應該係算係戰後啦。咁就話呢其實呢個日本啊，東京啊，係冇經歷過呢個二次大戰㗎喎。係啦。咁呢明治時期嘅繼續即係繼續明治喎。即係應該已經係呢個嘅超和㗎啦嘛。即係二戰呢應該係超和啦，係咪？ 明治天皇戰前已經死咗 喎。但係佢呢個明治時期一路即係佢呢個故事入面就一路維持落去㗎。咁佢即係佢呢個明治時期嘅即係嗰啲貴族制度呢一路用到即係而家啦咁。咁呢個階級觀念好重啦，咁去到呢個九成以上嘅財產啊都係由呢啲貴族啊上流社會擁有㗎喎。咁就我哋所謂嘅貧富懸殊啦，咁韓永話香港都係咁係咪？ 只不過貴族換咗另外一個名詞就 叫做富豪。 大富豪或者大地產商。 係啦。哦，咁可能佢個時期未必係明治呢，即係佢講明治時期遺留嚟啲制度啦 ,ok, 可能佢都係超和 嘅。因為明治天皇如果冇記錯係1920幾年嚟 喎。係呀、 啊。死時都好似年紀好大 吓。唔知啦，所以佢咁寫呀 ,ok。咁可能佢個年份係超和呢，即係所以佢個制度一路沿用到49年啦，佢講佢個故事入面 ,ok。係。係啦。咁東京就即係仲係叫做帝都咁樣啦。 系咁呢个咁而家突然间咧出现咗一个怪盗喎，咁啊专系咧就啲有钱人屋企啊，反而系偷啲唔值钱嘅嘢嘅。 点解咧？ 唔知咁可能纯粹系一种宣示啊。咁其实咧呢、這个咧大家就可以谂啦，即系其实有啲似 Visa 啦。 哦，系系。 系啦，咁佢只不过系一个即系想去挑战呢、這个社会制度嘅一个人咁样咯。 喂，会唔会套戏噶？多多少少灵感来自 Visa 呢？ 哦，肯定系，肯定系。佢其实连个造型都似 啦，起码最大呢个系其中一个。 系啊，大家睇下嗰个怪人二十面相个样咧，那个面具咧系见唔到样噶嘛，完全遮晒噶嘛。 哦，系系。 系啊，其实都几 Visa 噶。咁同埋咧，呢套戏似乎咧嗱，咁啊，佢又讲佢嫁祸咗俾呢个金城武啦。咁套戏入边叫做远藤平吉啦。咁佢係一个身手好好嘅马戏班嘅表演人员嚟㗎喎。咁呢个平吉呢就凭住自己呢个身手啦，咁就决定呢同呢个怪人二十面相一决高下，咁嚟即係一洗自己嘅清白咁样嘅。咁但呢其实可能呢一切呢都係由怪人二十面相布下嘅一啲嘅圈套喎。咁定係乜嘢呢？定係其实佢係想呢、這个金城武呢、這个做呢个角色加入佢呢？咁因为据我了解咧，好似后来金城武就成为后来嘅怪人十面相嘅，系啊，咁唔知系咪真系咁啦吓，咁啊，大家可以睇下个实质个故事啦，到时入场。 讲翻先啦，明治天皇就1912年死嘅， 系， 跟住系大正年代到1926年， 系， 昭和系1926年开始嘅 ，OK， 咁但系佢仲系用紧明治时代嗰啲制度咯。咁、 okay. 唔知佢係點樣啦，咁佢成個歷史同現實唔同㗎啦，相信。 喔、哦、應該都好唔同。 係啦係啦係啦。 其實好多日本片都係咁玩呢啲咁嘅 Autoly 時空喎你。 喔、啊、咁、哦、其實咁都幾好玩嘅。即係如果你 What if 咁樣㗎嘛，即係如果。 改啲年號㗎、嗯、最記得英姿大戰咁係唔係叫大正叫太正㗎。 喔、哦、佢費事 exactly 啫、啊。因為的確都冇出現機械人㗎嘛。 喔、哦、咁係。 系啦，咪你卡通片就好玩，即系容易啲嘅。啊，咁呢个睇过啲画头啦，一早已经咁啊，都好精彩啊！即系成个东京佢又塑造过啦。 系，都几唔同嘅一个都。 几唔同嘅吓，几西化嘅，系啦。 咩嘅 吓？系咯，有啲几 个咸城喎。 系啊，冇错，嗰啲就正所谓嘅未来主义啊嘛。即系你睇到好旧啊，咁但系其实啲嘢好先进嘅。 好有少少即系感觉上就变化会过咸城。 是你可以咁讲係 Visa 加蝙蝠俠啦。 係 啦。但故事朗就用返怪人十面相嗰啲嘅人物啦。係啦。咁当然中间都好多 故事。如果你话要搵继承者就仲要加埋 Sorrow 添喎。 喔点解呢 你记得。 喔係喎都係可能係有咁嘅元素都唔 知。但係要搵阿拉丁情人去。 係喎。 係佢㗎嘛。 係喎咩係喎直情係咁啦相信呢套戲係差唔多係呢條拉嘅。 教我佢㗎。想玩咗咁佢跟住 係喎 要佢去做 Sorrow 咁講起個故事朗反而是 Sorrow 添喎 係啊係啊 係囉、 啊、即係可能係幾 幾套戲加埋啦 嘅神水擺埋一齊啊 係啦、啊、不過嗰啲特技啊武打場面都相當精彩嘅咁呢套戲大家記得入場睇啦 ,3 月19號就有得睇㗎啦喔我哋真係以為香港係下年就有得做啊、哎、好彩 咁應該都唔會嘅因為你有金城武元素喺度、 嗯、金城武元素啊上一次嗰套咩死神之精度差啲上唔到啦。 都上啦即係金城武元素都。 係嗰度出晒碟先上㗎嘛。但呢一套即係而家算好快呀、啊、上得。 都好多出晒碟先上啦。 而家呢一套算上得好快㗎因為呢套都係日本可能都係啱啱可能落畫㗎咋。係係。係咁台灣先今個二月尾上㗎嘛。咁今次就多真係要多謝呢個買片啊咁好有即係市場觸覺啊。嗯希望佢哋賺多啲啊 o k 咁大家入去。 都希望多啲人咩啦。 咁、嗯、真係好推薦大家一定要去睇。係啦。 唔好個個都喺度玩 BT 啦。 喺呢套戲暫時冇得 BT 嘅。咁、哦、到時大家入去欣賞下啦呢套戲真係 OK 嘅。嗯。好啦咁另外呢以前咪有一套好舊嘅戲呀咁叫做紅眼鏡咁樣嘅。 哦係。 係啦。咁唔知係咪大家心目中諗嗰度呀。咁後來就有卡通啦叫犬狼傳說係咪 係啊。 嗰時香港亦都有做嘅有配音。咁啊。係 咪配音嗰好似唔係叫犬狼 㗎佢唔係咁叫咩 我唔係好記得㗎真 係。係啊好似係犬狼傳說。 係咩 係。咁 咁就原来呢佢有好多嘅好多篇嘅故事㗎喎，可能我哋睇就睇咗少少嘅啫。係啦，咁原来呢个故事呢主要就係压井手嚟搞出嚟㗎喎。係啦，咁可以话压井手嘅代表作啊。 咁压井手就都係好鍾意依类咁嘅故仔嘅。 係啦。咁点解佢哋成日叫嗰啲做狗啊犬狼呢？咁原来呢佢哋係有个名㗎喎。 点解呢？ 係啦，咁佢哋嗰啲嘅着装甲服嗰啲嘅部队呢就全部都叫做呢个咩基路比罗斯啊。係啦。咁其实大家听下个名字，咦又咪有啲熟呢，咩基路比罗斯係咩嚟嘅？咦咪呀，小鹰入面嗰隻嘢 係啦，嗰隻咁嘅。 係啦，基路仔啊嘛。基路仔。咁大家成日以为基路仔係狮子嚟㗎，係咪？ 係。 其实原来都唔係呀，佢係呢个地獄番犬啊。即係佢身份係地獄番犬啊。 是 所以个名字就是基路比罗斯三个头，甚至乎话传说中其实他本来应该是50个头添的。只不过即是在画出来就不会画50个头啦，是吧，那画三个算啦咁样。咁原来他都不是话是一只狗来的，原来他有一龙的尾巴啦，很多动物的特征，狮子咁的特征都有的。好巨大的一只狗来的，okay？ 即是大家想狗不要想很小只，是很巨，即是狮子咁大只啦，你咁想啦。 是啦， 咁所以点解呢个小嘢入面即直情用咗狮子嚟表达佢，但其实就係呢个地獄番犬啦。即咩个地獄番犬就係即守住地獄嘅门口嗰隻狗囉。 係希臘神話。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当然呢个 叫希華嘅宠物啦。 係啦，咁呢个当然一个名称嚟啦，咁佢借咗呢个名称呢就称呼呢班嘅呢个首都呢个特警呀，係咪机动部队咁样嘅。咁呢其實嚟緊呢3月17號呢就會開始一賣呢，就有一套嘅就叫做呢個乜嘢東京市街戰首都警特機隊全紀錄啊，嘩好鬼長個名係啊。咁呢個呢就是，應該呢係會有齊啊，我哋想之前講甚至我哋未睇過嘅一啲嘅作品關於呢一個嘅犬狼㗎喎。係啦，不過呢先前啊其實已經係出過呢一套嘅所謂壓井手初期實寫作品集㗎喎。咁呢個已經之前係出咗㗎喇，咁裏面亦都包括咗一啲部分係犬狼啲嘢啦，咁但係當然就唔係全部，咁因為壓井手都拍好多其他嘢嘅，咁都係紅眼鏡係會即係87年嘅紅眼鏡啦，係啦係啦，咁個地獄之番犬啦，係啦，咁嗰啲都會收錄喺之前嗰度，咁但係呢一個新嘅呢個 collection 呢就會完全係呢個地獄番犬或者呢個犬狼傳說嘅即係嗰啲嘅作品嚟嘅。是啊，咁其實香港都好多人鍾意呢套嘢呢，係因為真係鍾意啲 figure。 啲裝甲服啊嗰啲啊。 係啦，即係嗰啲著衫公仔呢都出得相當靚喎，一出親一個都一早已經訂晒啦。 甚至我哋嘅所謂我哋嘅作品都有啲如有雷同啦。 咦，例如呢 九龍大戰啦。 喔，港九大戰。 港九大戰啦。 係啦，咁類似嘅係啊，冇錯啊。咁呢啲裝甲服玩到有啲德軍 feel 咁樣嘅呢，咁其實就係佢哋開始嘅喎。咁其實都好耐下㗎啦，呢八幾年開始嘅有漫畫有影像咁樣去開始呢個嘅 啲高達 V 嗰啲敵人嘅機械人都。 係呀，有啲翻抄佢呀，調返轉係。係呀，有少少。係。不過就唔係嘅，咁大家都係基於一啲德軍嘅一啲即 係暴 力面具呀嗰啲咁樣嘅，係啦。 德軍大豬嘴。 係。咁當然啦，你可以話佢又係由 Star War 再影響返嚟嘅。 咁呢個係。 肯定係係啦。咁但呢真係好型㗎喎，裏面嗰啲嘅裝甲服。 係。 嗱，裝甲服得嚟唔係嗰啲好大舊嗰啲啦，唔知每啲朋友唔知嘅點樣。其實佢係好貼身嘅，即係基本上就係啲特種部隊咁㗎咋。咁但係呢佢哋完全蒙曬面。係啦，完全蒙曬面嘅，即係睇唔到樣嘅。即係你當佢好似飛虎隊咁啦。咁但係呢佢係是德軍嘅。係啦。咁呢咁呢、這個嚟緊呢就壓井手就即係根據嗱佢而家搞緊呢個舞台劇鐵人28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係啦，咁呢就佢哋已經喺個宣傳手冊度呢就promote佢下一次嘅作品喎。 係呀。 咁下一次佢嘅呢個會搞一個長篇嘅電影啊，幫之前兩個短篇就叫做Assault Girls 啊。 係咩嚟 呢 ?Assault Girls 本來呢就係兩個短片呢分別喺兩個雜崩楞嘅劇入面出現㗎喎。咁第一個就係之前有同大家提過嗰個咩真女立食屍列傳啦。 咁 啊，大家我好怪咧，覺得個名嚇。 有個名。 一陣同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咩意思啊？咁另外咧就有一套接近啲嘅就叫做斬 Q 啊，唔係講緊粗口啊 ，K I L L Q 啊。 哦。 係啦，咁就呢兩套嘢。係啦，咁呢兩套嘢其實都係或者大家理解好似三更咁啦，係由幾個古仔加埋咁。 哦，即係啲邊咁砌。 冇錯啦，冇錯啦，咁。當中呢由阿井守親自操刀嗰套係咪好似三更呢即係唔同導演㗎嘛。 係呀係呀。 係啦。咁嗰兩套就係 Asset Girl 啊咁就係分別 Asset Girl 1同埋2咁樣嘅。 哦。 咁有啲連貫性咁都係講個一個女戰士咁啦咁就穿啲 battle suit 咁樣去打嘅。嗯咁嗰個係特別科幻啲嘅喺成套成個作品入面。咁飾演呢個女戰士嗰個就係、是是呢個佐柏日菜子大家唔知道知唔知係邊個呢 哦，咩咯？精子咯。 係啦，其中一個 version 嘅精子啊，係啊。 啊。 係啦，邊個版本啊？記唔記得？ 午夜空靈咯。 午夜空靈即係邊個版本咧？都邊集電影咧？好多套噶嘛。 菜菜子嗰、那個。 菜菜子嗰度係啊佐柏日菜子做精子嘅咩？ 應該。唔 係喎，跟住嗰度好似 叫咩啊？ 唔記得，即總之有佢有影翻佢係仲係人嗰陣個樣咁樣嘅咯。 好似叫空靈再現， 係咪啊？係咪嗰套啊？ 係 係啦，係啦。咁啊，由佢飾演呢個嘅女戰士咁樣嘅。咁啊，初初都由宇宙咁樣跟住穿過大氣層咁啊，啲場面都 OK 㗎，幾科幻嘅。 都幾 OK 咁，跟住落到嚟就喺地面戰啊，咁啊揸住啲好大碌炮啊咁樣，咁跟住當然後屘亦都有揸刀喺度打啦。我去到第二 要噶啦呢啲。 其實第二我真係未睇嘅，因為一我都叫做睇過下。 嗯。 係啊，不過悶悶地嘅，大家要頂得順先好。 因為通常日本片呢類都其實有一定嘅悶場喎，即 係。係啊。 電影。 即係有啲實驗電影咁嘅感覺㗎，老實講。 係。 係啦，咁呢套咧佢就嚟緊下一個作品就會將呢、這、一個S Girl 咧會拍成一個長嘅電影版啊，唔係應該都係人做嘅， 都係人做。 係啊，拍翻個長嘅電影版咁樣。 哦。 嗯，可能就會似翻啲以前咩伊利亞嗰啲咧。即係伊利亞當然唔係阿井守噶啦，但係即係你拍到戲咁啊，有啲變咗會似咁咯。又係一個女戰士啊嘛，又要打咁嗰啲係嘛，即係著啲甲 咁。 係啊係啊。 有伊利亞 feel 嘅。係啊，伊利亞 feel 啦，佢根本呢個造型都好伊利亞 feel 嘅，不唔係唔同人做咁解啫嘛。佢都好多裝備咁樣嘅， 新裝甲服咁又要突出個女性嘅頭咁。 係啊，係嗰個 feel 㗎。 你就算涉谷十三都係咁嘅 feel 㗎啦。 咩？ 嗰個電視劇嗰個 沙煲。哦哦哦，你講啊嗰邊個話？啊，噏唔出個名添。 而家唔記得咗個名啦 嚇。係咯。 嗰陣時 即係成班嗰啲蒙面超人女啊！蒙面超人好多啲主角都客串嗰度嘛。 係 囉。嗯嗰度其實都幾得意嘅好睇㗎。係。係囉有機會同大家重新介紹。 都係咁嘅標㗎啦。即係總之你著嗰類衫都。 係13咩係斯布亞13咩 好似係。 係13啊。 係。 哦。因為佢將個 I 字同個 B 字就變咗13好似係咪係。係囉係囉係嗰度嘛係囉。嗯。係啦。 嗰度其實都幾得意嘅幾奇幻㗎嘛。 其實嗰套都係一個虛擬世界嚟嘅，佢嗰套講佢都係一個虛擬世界嚟嘅。 少少玩 Matrix 叫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有機會先同大家講下。 係啦，嗰套因為比較耐少少嘅，舊少少，係咯。咁但係如果大家追捧嗰一班女角咧，其實可以睇下喎。 係啦。 拍得唔錯嘅，係咯，係咯。咁另外啦，阿井守咧，原來都有搞緊一個動畫片，就係宮本武藏啊。 哦。 係啊，咁就係會喺夏天。就會推出㗎喇噃。 宮本武藏、佐佐木小次郎呢啲。 永遠都係有作品㗎喇。 咁實係要同佐佐木小次郎打鑊金㗎先㗎喇。 嗯。係啦。咁 跟住有冇變性出場就唔知啦。 嗯冇錯。咁犬狼呢有一大炸嘅作品嘅。咁裏面包括有呢個漫畫啦、動畫啦、真人做啦，咁甚至乎呢有一個係叫做播音劇咁樣㗎喎。 哦 ,ok。 係啦咁唔知呀同大家解唔介紹少少啊。 你講 囉。 嗱咁咪87年就係呢個嘅紅眼鏡啦，就係、是、電影啦，係啦，好似咪有中山美穗客串添，我記得好似嗰時。 記得啦。 好似係咪。 拜落歷史啦。 係啦。係啦。咁88年呢就係犬狼傳說啦。咁但係漫畫嚟嘅呢個就係由呢個藤原卡姆兒畫㗎啦。係啦。咁就跟住91年呢又有一套真人版㗎喎，原來。係、 哦、 啦，就係、是、地獄之番犬喎，咦，原來有兩套㗎噃。好啦，咁跟住就啊人狼啊，係啊係啊，動畫度叫人狼啊，就係、是、2000年嘅。係 人狼。 係啦，就係、是、我哋有香港播過嗰套啦，有配過音嘅。咁唔記得邊個配音嘅話，又都係搵返啲即係嗰時一啲嘅明星啦，係咪？ 係。 係啦，咁到咗03年呢就有一套叫紅竹琴咁樣㗎喎。係啦，咁都係漫畫嚟嘅啫，呢個就咁可能呢個就真係唔知啦。系啦，咁再跟住到06年咧，就有个钢铁之猎犬、哦，啊，咁呢个咧就是、一个播音嚟嘅、 okay. 即系系咪？ 播音剧， 咁上下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去到同年嘅06年咧，就另外有一个漫画啦，就系、是、由杉蒲手画嘅，咁就呢个咧 就一路都未停过， 冇停过噶，其实系啊，就呢、這个就 cos 咗个纳食师嗰、那个嗰样嘢噶啦，就嗰个咩福时计之少女咁样嘅，系啦，系啦，咁原来嚟紧啊。仲會有一套嘅電影會拍㗎喎、哦。 係呀、啊。 係呀、啊、就是、由呢個森作欣兒個仔森作健太嘛。拍㗎喎、哦。咁嗰套我都唔知道，唔知咩知道咁樣。咁嗰度未做嘅。咁嚟緊好似會有嘅。嗯。係啦、啊、咁如果要整理返成個犬狼嘅故事先有次序呢，就唔係跟頭先個次序㗎喎、哦、反而。 喔、哦、咁好多時都係唔跟㗎啦。 係反而紅眼鏡嗰個係反而係最後㗎。系啊，咁不过我哋自己就对嗰个实质个故事内容真系唔系话咁熟，因为中间好多人都未睇过。系啊，咁啊唔知咧，阿何明都见到我系依一个咩作品之连续性嗰样嘢俾你睇啊嘛。咁但系我都唔知道，如果讲出嚟，大家即系 get 唔 get 到我都惊。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作品都未睇过。 系咯、啊，系咯、啊，即系甚至大家未必好熟悉啊。嗱，咁如果我咁样简略讲少少啦 ，OK， 咁如果一开始就讲呢、這个，仲喺战时嗰阵咧，德军已经将呢、這个嘅呢啲嘅装甲列兵啦吓，就投入呢个战线噶啦， 系 即系佢哋讲到历史系咁早嘅，咁咧呢、這个由边个作品创出嚟嘅咧，就呢、是、个钢铁之猎犬啊， 嗯哼， 系啦，咁后来战后啦，咁日本就为咗要同啲恐怖主义者同埋即系嗰啲佢对抗啊，咁呢个首都特警咧，就即系佢哋亦都即系。用咗呢啲嘅裝甲啦，咁當然你知道德軍同即係日本嘅關係幾好㗎啦，係咪？ 係 啦，咁因為呢個鬥爭激化，咁就佢哋都引入呢樣嘢啦。咁呢個咧就係犬狼傳說啦。係、 嗯、 啦，咁再跟住咧，嗰啲特警啊，即係呢啲咁嘅有戰鬥服嘅特警啦，佢哋嘅戰鬥力過剩喎，咁後來咧就成為咗一個社會問題啊，咁就同公安部咧產生咗不和啦。咁呢個就係人狼同埋呢個犬狼傳說裏面有提過嘅嘢喎。嗯，咁跟住呢呢啲嘅特種部隊呀，咁被逼呢個解除武裝命令啦，咁引起一啲騷亂咁啦，咁當然有啲人可能係唔肯定點樣咁樣啦。咁呢咁主角叫紅一㗎喎。係啦。咁佢哋有個小隊咁啦，三人組咁就由呢個嘅個隊度即係脫離咗咁樣嘅。咁呢個呢係由呢個犬狼傳說完結篇度出嚟嘅呢個故事。咁再跟住啦，就係、是、呢個三人組啊，喺呢個嘅即係呢個叫填海嗰個地帶係咪？係咁即係私底下武裝咗，咁同啲公安去即係交戰咁樣啦，日本嘅公安啊，大家唔好搞錯啊，唔係內地嗰啲啊，咁即係同佢哋公安部嘅人員交戰啊，同日本咁啊，只係得呢個紅一呢就即係用直升機逃出咁樣啦。咁啊呢個係由呢個紅眼鏡好似開頭嗰度講嘅。嗯。咁跟住呢原本呢佢原來部隊嘅另一位隊員啦，咁啊同個紅一即係去咗台灣咁樣嘅。咁呢個呢就係、是、呢個嘅呢個邊個故仔啊，即係地獄之番犬啊，應該係咪就出嚟嘅。 係啦。 嗯。咁啊，最尾咧就嗰、那個紅咩紅腳痕係嘛？嗰、那個作品其實一路都未講到啊。咁嗰個原來就比較厚啲，咁就去到講我哋後尾咧逃脱咗之後咧，就去咗中國咁樣嘅喎。講我哋講個咁嘅故事。 咁最尾先講嘅咧，係個紅一咧回國呢樣嘢，咁就紅眼鏡度講翻啦。咁呢個我哋自己都係跟資料講啦，咁中間我哋好多都真係唔係太了解，係啦。咁如果大家對呢個作品有興趣咧，咁就可以追翻，因為嚟緊就係講緊話會出一個全集啊嘛。 嗯。 咁好快大家就可以睇到㗎喇，如果大家對呢個作品好有興趣嘅話， 可以 冇錯啦， 去理解返個故事啦。 係啦係啦，咁另外呢有一個怪雞嘅即係買片喎，咁呢個當然係講日本啦，係啦，咁呢個叫做咩 Albatross 咁樣嘅叫做，係啦 ,Film 咁啦，咁另外佢有個分支叫Albatross Cola 咁，咁 Cola 嗰個呢就專買埋啲 B 級爛片返嚟播㗎喎，咁好搞笑啊，咁大家同大家講下日本嗰邊咗，其實呢有啲片部分香港都有入㗎，所以呢個日本未來有啲咩 B 級片佢哋有呢，咁叫 Cheerleader 忍者啊，即係啦啦隊隊長忍者啊，係啊，咁好似香港好似都有啊，我見過有碟啦， 出過碟啦， 係啦，咁有個咩女子高生機械人戰爭咁樣㗎，唔知啊，但呢個係西片嚟㗎喎，佢引入嗰啲係西片嚟㗎，真係有套咁嘅嘢， 成班女仔咩有少少似嗰陣時嗰套咩啊？2030教室咁上下啦，似。 但係嗰啲所謂機械人係巨型定咩啫？唔係啊。 唔 係 即係 人，即係 Terminator。哦 ，OK。嗱，另一套咧叫舊怪獸，咩叫舊即係啰柚啊？屁股怪咁啊，唔知咩嚟。嗱咁我呢嗱，除咗呢個之外咧，我見到另外一張 poster 咧叫 Frogman 嘅，咁啊即係青蛙人咁啦。咁你青蛙人點樣？竟然咧好似亞馬遜嘅喎，係啊，個身又有啲紋咁嘅，其實勁似亞馬遜啊，八成似嘅。 哦， 咁啊呢度我又喺 post 俾大家睇下。另外一個唔知東京喎，東京冧曬咁，好似玩 cover feel 咁啊。另外有一套又係啦，啊嗰度可能係唔知咪之前我哋香港都有翻過嘅，就係講有個即係扮曬 cover feel 噶嘛，有一套其實嗰度我都睇過嘅，佢好似係講。嗰兩個鬼妹走咗去日本，跟住日本開始俾怪獸襲擊啊嘛。唔知係咪嗰出囉，唔知係咪嗰出。嗰出香港成日有碟賣㗎，係成上 cover feel 嗰陣出㗎。好搞笑，有啲人呢戲院喂點解佢咁快做，因為佢中文名改到爭一個字㗎咋。係 呀。 即係人哋末世咩天咩殺話空殺。 末世空殺。 佢又唔知末世差唔多唔知咩殺咁樣㗎。係啊，嗰啲人真係買返去睇，都係我其中一個。不過我知唔係嗰套嚟嘅，我都想睇下囉，咁搞嘢咁啊。即係咁快有啲模仿嘅嘢出嚟咁樣。 咁好多時西片都會嘅，一套 A 片跟住。 係啊。 譬如最記得嗰陣時就算自己都鬧三胞胎啦，記得Impact 同埋 Armageddon。即係兩個都講衛星襲地球。但同時有 哦，咁但係呢個兩個都算 A 片嘅， 但係同時有幾套 B 片啊嘛，係啊係啊， 一模一樣嘅， 係啦， 咁其實係喺美國係完全好常見嘅添，因為好多時甚至卡通片都係嘅，你即時想花木蘭即刻有套 B 片嘅， 哦係啊， 即係其實喺美國係好常見嘅依樣。 哦諗另外呢原來佢都有。 呢啲係 public domain 嘅 character。喂你鍾意玩水公主你玩水公主。 係唔係迪士尼專用嘅。係 啊花木蘭咁中 根本就係中國呢、這個。 咁我點解唔玩得啫 玩得係囉。係囉。 嗯 哼。係囉咁佢哋都好俾面喎中間亦都曾經引入過歐麗圖嘅呢個八仙飯店啊之人肉叉燒包嘅。 都幾叉燒包嘅。 唔係喎佢好出名喎呢套戲喺日本竟然。係啊人肉叉燒包佢哋好鍾意睇㗎。 系 咯，系啊，即系我哋觉得好似好 cheap 咁样，佢哋又觉得系一个好经典嘅恐怖片嚟噶。 人肉叉烧包又唔算 cheap， 仲喺香港其实评价都唔低嘅，你起码咁啊黄秋生。 唔系因为咧，可能大家对呢件嘅真正嘅呢件事咧，大家即系已经有听过，但可能对日本人嚟讲咧，佢哋觉得好耸人听闻噶。 哦，系。 即系个即系你话哇，杀咗啲人，仲要攞嚟整做肉馅俾人食，佢即系呢下嘢对嚟讲啊，系一个哇，即系一个。好刺激好驚嚇嘅一個即係那個 concept 好恐怖囉佢哋覺得。 水滸傳都有講啦咪有孫大娘買嘛孫二娘買人肉包子。 係。嗱因為佢哋你唔可以將佢哋接受力同我哋當一樣嘅。因為你知唔知日本嗰啲豬紅叫乜嘢 唔知道。 佢叫血豆腐㗎。 哦 ,ok。 係呀。咁都唔係個夠膽食㗎喎。 但日本人都食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反而呢啲唔敢。 因为中间都有牵涉咗一啲恐怖嘅成分啊嘛。 咁其实我觉得你食啲牛眼啊，咁唔仲恐怖？ 唔知啊，咁你食人肉啊嘛，而家讲紧。 唔系，我知猪红嗰样嘢。 哦，咁唔知啦，咁呢个即系唔系我谂即系佢哋唔系当呢样嘢一种好 common 嘅嘢先啦，起码系咪？喺中国人社会呢个好 common 啦，猪红啫。 食物我啱啱。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朱红啊？有摆过喺嗰、那个嗰啲奇怪食物嗰个节目里面俾啲鬼佬食过噶？ 系 即平时系食虫啊，食咩嗰啲？ 喺 Discovery Channel 就系有个奇怪食物铺，虽然系好贵噶。 例如有咩食咧？ 有啲我哋都觉得冇乜嘢嚟，鳄鱼啊。 哦，冇正噶嘛。 酥炸蜘蛛。 哦，呢下就 酥炸蜘蛛，未食过蜘蛛，我食过啊。 咩话？ 酥炸蜘蛛，酥炸蜘蛛啊。 系。 甜品系牛眼啊。 哇，甜噶。 佢整到啲啫喱咁。 但其实挖只牛眼里边啲嘢食。 系。 哇，冇核突。 好啊，除咗猴子佬之外，你见过嘅所有古灵精怪嘢都有啊。 啲虫嗰啲有冇？ 有虫。 真系有啊！生定死 噶？啲蝸啊，嗰啲有炸有焗啦，有做挞啦。 有冇成碟意粉？唔系意粉，系虫噶嘛？ 蚯蚓。 真系啊？ 系。 即系当 spaghetti 咁食。 系。 哇！喺。 系一个高级嘅会所嚟嘅，个主要啲系世界级嘅名菜。 嗯哼。即係可能係好嘢嘅，我哋唔識欣賞嘅。 一定要 upline dress 喎。 係咪即係穿細踢絲肚喺度食啲咁嘢。OK。 哇大佬，但你望到上面有青蛙有牛有蟲。 但係熟嘅唔係生食嘅。 有部分蟲係生嘅。 嘩。唔係啩。好。 啲昆蟲類嘅嘢有啲係生嘅。 係啦。 我當然死咗啦、可能係死咗啦、即係唔係經生定即係未經烹調啦。 好啦，咁就好啦，咁有啲網上嘅朋友呢，咁你就 有人問神奇女俠套卡通係咪？ 係唔記得咗添頭先。係可唔可以答一答我哋嘅網友呢？ 就其實套卡通就啱睇咗啦，咁就。 得睇埋添啦。 是啊。 哦喂点佢讲返个全名系咩先 就咁叫 Wonder Woman 嘅啫。 咁叫 Wonder Woman, 即冇 subtitle 嘅。 冇 subtitle。 咁点样喺网度搵到呢如果系咁。 下个礼拜有㗎HME。 哦咁几时播映㗎 美国Direct Video。 哦即冇得播映嘅。 啊，睇一條呢 條，即係買碟啦，大家要。怎叫 Wonder Woman 冇十低圖 ？I C 上就差唔多同原本個故事，不過當然改咗一啲啦。咁例如，咁就戰神 Ares 啦，就其實原著嗰度就係講Queen Hercules， 即係神奇女阿媽嗰個咧，就係大力神 Hercules 啦。咁呢度改咗係戰神啦。Ares 啦，咁 Ares 呃咗佢嘅感情啊，將佢哋運起曬做 slave， 咁叫佢幫佢打仗，咁結果就返女人啲亞馬遜女戰士就叛變啦，咁又同 Ares 率領嘅嗰啲獸兵嗰啲獨眼巨人啊，嗰啲啲魔龍啊咁嘅嘢決戰啦。咁因為 Ares 呢雖然係依靠人類嘅鬥爭意念啊，互相殘殺嘅意念去 empower 佢嘅。 係。 咁最初係唔夠 Ares 打嘅啊 Focus。咁但係咁揾到即係嗰個佢俾佢影響嗰、那個嗰班男人啊，個王啊，咁殺咗個王嘅頭之後呢 ，Ares 就即刻無能為力啦。 即係人類嘅王。 係係。 其實佢時值係咩時代嘅嗰個古代咧？到咩程度咧？ 二千幾年前啦。 哦，喂，咁個神奇女俠就唔應該着靴着成嘅咯喎。 神奇女俠未出世。 嚇、啊？咁呢套戲講咩 ？Wonder Woman。 咁最初要講交代咁先啦。咁就將咁宙斯就叫女王搖咗啊 一命啦，就將就用一對手鐲封印咗佢嘅力量就交俾佢哋啦，咁而雅典娜呢就做咗一個即係隱形嘅島俾佢哋啦，就所謂天堂島啦，咁就將所有被殺嘅女戰士就復活，咁就去將去叫佢喺嗰度生活啦，咁就與世隔絕，咁但係呢就開始悶啦，成班女人 點算呢， 咁就為個島添上生氣啦，咁佢向上天祈求俾一個後裔佢啦，咁就係神奇女俠啦，即係用泥土做啦，咁佢戒斷自己手指滴咗滴血，咁就變成咗一個 BB 女啦。咁一路到現代啦，咁就一個揸住戰鬥機，一個叫 Steve Turton 嘅上教啦，咁就架機在天堂島上面同人交戰，就炒咗機啦。 第一次世界大戰定第二次世界大戰？ 原本嘅故事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但係而家就改咗現代啦。當然 現代哦，現代 OK。 咁就要做一個就係、是、要咁樣跟住咧就要帶翻佢嘅男人嘅世界，即係人類嘅社會啦。咁就要選一個代表亞馬遜女戰士嘅人出啦。咁最初就女王就唔俾戴安娜去嘅，咁樣但係就咁佢就戴住個面具遮住咗自己個樣，咁就去參加決鬥，咁就贏曬嗰啲姊妹，咁就成為代表啦，即係神奇女俠啊！ 即係戴安娜已經係大人嚟㗎啦，嗰時係嘛？ 係係， 嗯， 咁因為已經經過咗2000年啊嘛。 哦 ，OK， 啊，咁仲大人，咁樣咧就。與此同時呢就其中一個亞馬遜嘅女戰士就叛變，就放咗 Iris 出嚟啦。 喔、哦。 咁、啊、樣呢就 是 就咁神奇女俠嘅除咗帶返啊 Steve 返去人類世界，就多一個任務就要阻止 Iris 嘅恢復力量啦。 嗯。 咁樣呢因為個手鐲呢就嘅要破個手鐲嘅咒，即係鎖住 Iris 力量個手鐲嘅咒呢就需要另外一個神去開封嘅，咁唯一一個肯幫佢咧就係地獄之神啦。 點解咧？咁好人咧？ 因為宙斯下令所有都唔啱，只有佢細佬即係 Harris 啦，即係 哦，不過佢細佬嚟嘅。 啊，宙斯嘅細佬 Harris 就唔受宙斯統轄咧，因為佢係地獄之王啦。 嗯哼， 即係宙斯只可以要求佢啦，佢冇權命令佢咯。 嗯哼， 啊咁樣呢佢就 Iris 就嘗試打開通往地獄之門呢就要搵一個生人做獻者喺月圓之夜，咁結果就神奇女俠阻止佢失敗，咁就成功咗佢恢復返嘅力量啦。 啊即係死咗個人喎真係。 啊咁樣就重新呼召佢嘅獸兵啦，同埋佢嘅戰士出嚟去入侵華盛頓，咁就利用人的恐惧心呢就再 empower 自己，甚至美国总统即刻下令向发现到为什么突然间多个岛在地图那里，就说应该是问题的来源，那就要用核弹轰他了。 哦，那就是天堂岛 了。是啊，那当然是失败了， Steve 揸机去阻但阻不到，但结果原来天堂岛有防护罩。 OK， 那个总统是不是黑人来的？ 啊，唔係一個白髮嘅阿伯咯。 咁唔 update 嘅？ 有少少畫到似布殊嘅嘢啊。 係，咁啊歐嗰啲咯。 咁舊年都畫噶嘛呢度。 哦，今年就畫黑人啊？ 今年應該係啦。咁結果當然係打贏咗 Iris 啦，咁就將佢殺死啦。 嗯。 啊，咁大致上係咁嘅故事都。 即係其實佢都係又係你講嘅101喎，即係就俾一啲其實可能之前冇睇過神奇女俠嘅朋友啊，重新去 pick up 呢個故事啊。 係啦，係啦。 咁作畫方面，佢係似唔似翻JLA 啊嗰啲樣咧？ 嗯，似畫翻啲迪士尼啲嘅卡通嘅、哦，即係啲人大人比例啲嘅，冇咁頭大身細。 迪士尼咪更加頭大身細？ 點講啊？早期少少迪士尼嗰啲唔係加嗰啲啊， 即係都係人樣比較人樣啲， 樣啲啊，即係啊，人樣啲同埋個人個比例人啲咯， 係， 即係你女人畫到咁頭大身細又幾怪嘅。 咁嗰個神奇俠識唔識飛啊嗰啲㗎？ 呢度佢唔識飛嘅。 我呢度佢唔識飛，即係變翻似電視嗰個咁咯喎。 係，力量亦冇漫畫版犀利得咁緊要啊！力量，即係因為漫畫版基本上可以用超人對抽嘅。 咁而家佢係似翻電視真人嗰個咁樣。 係，佢係比人大力好多。 咁佢使唔使變身㗎？ 去到嗰個 level 咯。 使唔使變身㗎？ 係換衫嘅。 哦，即係唔會轉磅咁樣嘅。 唔會。 哦，咁有冇隱形機啊？ 有。 哦，都有隱形機。 有隱形。 咁隱形機係咩款㗎？ F22 嘅， 哇，犀利喎！好似 Transformer 一樣啊，識得進化啊！ 因為佢哋照住阿 Steve Jobs 嚟嗰架機做啊 嘛。哦，哇 ，Steve Jobs 個 F22 嚟㗎。係 啊。 佢哋揾咩做㗎？咁、那個隱形機？ 唔知。 唔好解釋嘅。 佢哋係有技術嘅，佢哋唔係純魔法嘅。 哦。 有人類科一樣有槍有剩 嘅。哦 ，OK。即只不過係一個你睇唔到嘅島咁解啫。 佢哋唔係完全，佢哋一樣有機關槍有剩嘅。 係啊，其實可能佢哋平時都係收睇翻美國啲電視台嘅啫。咁啊，唔係好悶 嘅。即佢哋唔係真係2000年前嘅科技嘅。 哦，明白。Okay. 即係分分鐘 佢 哋著啲嘢好時髦嘅，係嘛？ 啊？ 好有 fashion sense 嘅，可能嗰班女都係。 如果 fashion 係著到佢哋咁都唔錯嘅。 O、okay, K， 好，咁有冇嘢補充？ 咁就冇啦。 咁啊，數唔數下呢、這個有啲人去排名呢個東影同原曲以外嘅嗰啲特攝作品咧？ 啊，好啊。 咁、我哋快啦，嚟個快嘅啦，好嘛？ 好啊。 係啦，咁佢哋話咧，嗱咧呢個當然係好私人嘅排名嚟嘅啫，唔係啲咩比賽嘅。咁佢話咧，第一位啊，佢就揀呢個《魔彈戰記》喎，竟然係。 哦。 呢個咩？咩龙咩话龙剑道系嘛？ 龙剑道哇，真系我睇完。 点解呢度第一位咧？我话唔知喎，真系。 真系唔系好明佢讲紧乜嘅啫。 系啦，可能佢系集合晒所有蒙面超人啊、战队所有有趣， 我覺得 甚至乎动画嘅元素于一身啦。 好似系海格战士喎。 吓、 啊？其实我觉得呢套嘢个 feel 好似海格，我系祖国嘅伟大产生海格战士， 系、嘛？我真係未睇過喎，到而家都仲啊，祖國嗰套 超人嘅嘢擺埋一齊。 你睇過啊？ 睇過。 得唔得啊？海甲戰士得唔得？ 啲怪獸。 海甲真係好多個，好似卡布托啊嗰啲咁嗰個啊嘛。 啲怪獸好唔得啊，其實 只。啲怪獸唔得。但係好唔好睇啊？整體嚟講，算唔算係叫一個過得去嘅幾消閒嘅作品咁？ 即係你撇開啲你覺得老土嘅中國元素，其實 OK 嘅。 中國元素有咩？哦，即係個神仙嗰啲。 神仙啊，同埋用啲咩？咩？今年係陰氣最重嘅一年，魔氣大盛呢啲咁嘅嘢。 即係嗰啲 terms 好睇相喎，嗰啲 feel 啊。 咁但係其實日本係呢啲 feel， 只不過佢哋用啲日本啲嘅字眼，唔講咁老土嘅。 嗯哼，即係個司令係阿麥玲玲師傅咁樣係嘛？ 唔係司。冇司令嘅，其實嗰個所謂仙人係電腦模擬影像嚟 ，OK？ 嚇、啊？啊，即係點啊？ 係佢哋尋求 counseling 個電腦模擬影像俾佢嘅，一得閒教佢太極啊嘅原理。 咁個電腦模擬影像整個神仙出嚟咁奇呢？ 點解就唔知啊？咁喂，咁你戰隊整隻狗又有整個阿伯又有， 咁、那個唔係模擬㗎嘛？你模擬點解要模擬個神仙咁奇呢？ 唔清楚， 即係純粹都係想玩翻啲中國標啦， 都係啲所謂仙物咁嘅嘢，只不過佢哋用科學將抽取咗佢嘅力量啫。 其實因為大陸啊，佢哋係有指引嘅，一定要有呢個嘅中國嘅 係啊，佢可能真係要指引有翻啲 真 係 噶， 所以 唔想擺落都唔得，係啊、嗯。 但係當你睇到個即係坐喺司令室，居然穿緊身衫，而又突然間有個神仙喺度，就有少騎呢啦。 係咯，其實我都唔介意中國 feel， 但係佢哋理解嘅中國 feel 其實有啲錯咗。 其實你唔需要一 定，係啊， 我最緊嗰陣封神榜，咁穿到個穿到羅馬人咁啊，女嘅穿曬緊身衫。 係啊，戰隊咁噶嘛，穿到。 啊，咁都得㗎，你唔需要一定。一定將著個好神仙， 即係你將啲中國作品調轉玩時裝化，反而會唔會咁好啲咯？ 係咯， 咁好啲咯。 即係咁你一套即係玩傳統中國 中國嘅嘢可以啲女人穿曬緊身衫，男人又穿到古靈精怪羅馬人咁嘅，咁佢哋個都覺得冇問題。 冇問題。 第二套佢要咁中國咧？ 係啊，唔知道。好啦，咁第二位。 即係舊版《封神榜》係啦。 係啦，第二位啊，就係牙狼啊。係。咁一定啦。 但都 係 OVA 嚟嘅喎。 咪你唔好理乜 A 啦，總之佢都係特攝作品係咪？係呢個東影同原谷以外嘅作品。嗱呢套好多人都鍾意啦，香港有好多人都喜歡啦。 OK， 牙狼我絕對 OK。 係啦，即係個夾又整得靚咁啦。 係 係。係啦，咁啊。 宮慶泰啲唔太差啦，佢。 即係呢個反而唔使點講咯，大家都覺得係啦，係咪？ 如果宮慶泰嘅設定其實有一定嘅 一定嘅水準啦。係啦，不過我最鍾意嘅都係佢有一套好舊嘅，就係呢個未來忍者。 哦， 系，反而嗰套咧，嗰时个完成度好低嘅，但系哇，到而家我觉得嗰个先系最型。 有啲影像上几得意，例如个城咁无端端分几碌炮啊咁嗰啲。 系啊，佢咪嗱，你可以 compare 啦，佢人哋又系玩呢个科幻捞呢个传统噶嘛，人哋就捞得好成功噶噃。 系。 系啊，嗰啲城池但又系机械人嚟噶嘛。 同埋啲衫，你话佢系去。其實幾日本嘅，只不過佢加咗啲甲啫嘛。 係啊，其實那個白怒火真係好靚啊。 啊，所以話有，即係真係冇合片嘅中國。 即係其實咧，係爭咗啲設計嘅人才，點樣將你融合得靚啲咁解啫。 但係我啊，其實 融合冇所謂 嘅。嗰啲衫咧，甚至你頭先啱睇完《鹿鼎記》韋小寶啲盔甲啊，古靈精怪嗰個。 係咩？ 嗰個絕對 fit 翻去海格戰士嗰度。 唔係啩？唔係啩？黃金聖衣嚟講，《 鹿鼎記》內小寶像件盔甲好畸形啫。 黃金聖衣嗰啲， 啊女，未至於，但係都起曬角衣， 係嘛？ 起曬角又無端整個好大嘅 V 字領咁嘅，唔知道做咩 嘅。 係啊， 好啦， 又好細嘅。 咁第三位啊，就係呢個 Chomica Hero 啦，就係 急救英雄啦。 係啦，嗰個啦，冇錯啦。 係。 係啦，咁呢個當然亦都係一個。即係新派嘅戰隊形式啦，但係一個新嘅形式咁去出現啦。 咁佢跟住嗰啲都係幻星神啊、超星神嗰啲都係。 嗱咁第四位呢就係幻星神啦。 東寶啊，跟住全部都東寶系列喎。 係啊，咁你梗係啦，你數落去都話明呢個係東影與原谷以外嘅作品啦。係啦。 咁與宮慶泰嗰啲之外全部都東寶㗎喎。 咁佢話喺造型上呢都可以同呢個平成拉打去匹敵㗎喎，幻星神咁係咪呢？ 嘩 得唔得呀？幻都係幻星神就係新啲啦，咁但係都仲有啲距離係咪？ 其實就樣設計唔差，咁可能佢哋嘅完成度冇咁高， 即係冇超星神咁大個頭囉，係咪？ 都係同拉打相比嗰啲頭都係大啲， 即係仲係有啲距離呀。 同埋啲甲係比較好新嘅， 粗啲啦，總之啲完成度。 粗或者咁講係佢可能做唔到咁薄㗎。 係啊係啊。 好大嚿。 其實蒙面超人嗰啲衫嗰個技術呢係好犀利㗎。嗰啲面罩啊即係幾乎貼住塊面㗎，唔知大家知唔知。嗯，即係唔係話頭盔咁一個大頭 盔。七星鬥神啦，跟住。 第五位冇錯啦，七星鬥神啊，大家知有冇睇過？ 七星鬥神又唔覺得佢咁大頭仔，可能佢成個都大份啦。 七星鬥神我都覺得幾好睇喎。同埋個造型我都覺得幾靚，嗱佢其實玩咗少少加爾巴冇錯，但係咧佢係撈咗啲嗰啲叫咩拳擊啊，嗰啲咩摔角係摔角嘅元素類嘅。咁其實以前咧都出過一個摔角嘅超人嘅，不過嗰個就推廣冇做，咁佢咧就有少攞咗嗰個形象嚟玩，咁撈埋加爾巴啦，咁啊都幾好睇喎。我反而覺得七星鬥神你比我排高啲添。係。好啦， 反而佢又我真係唔係覺得佢好大頭仔喎。因為佢成個都大份， 唔係因為七星鬥神咧係成件 suit 咁樣嘅，即係唔係咁樣一件件粒啲嘢咁咯。 Okay. 即係後邊拉翻條拉鏈嗰只咯，比較係咁啊，做得比較混然一體啲，即係好似鹹蛋嗰種咁咯，少少係咯。咁第六位啊，超星男隊啦，即都係呢個超星神系列啦。咁第七位就係超星神本身啦，第一集啦。好啦，咁第八位咧就是新嘅 Tomic Hero 咁樣喎，即係第二部，即係嗰個Fireman 嗰個啊，係啦，咁嗰個新㗎啦。好啦，咁第九位咧，佢係選咗呢個乜嘢咧？就係、是、呢個鐵甲機啊。 係。 係啦，咁鐵甲機都係宇宮慶泰㗎喎。係。係啦，咁嗰時我哋真係追嚟睇啊鐵甲機。 係。 因為點解咧？因為 計呢個大鐵人之後啊，已經好耐冇睇過啲人扮嘅機械人特攝片啦。 係，同埋嗰個設計都幾靚嗰隻。 係啦。即係有啲鐵甲人撈啲鐵人28咁啊，又係一個細路仔控制㗎嘛。係。咁啊，裏面 嘢似百姓龍多啲喎。 裏面最搞嘢咧，就唔係個主角機喎，係有啲上鏈嗰啲鐵皮機械人。 機械人啊！ 佢就放到牛乸咁大隻咧，就竟然可以戰鬥嘅喎。 但個學生妹操作。 係啦。咁啊，都幾搞嘢㗎呢套嘢。如果大家未睇過咧， 連戰隊都玩埋嘅喎。 係啊。 佢哋嗰啲咩個都係戰隊服嘅，雖然 係啊，可以電傳啲戰鬥服㗎嘛。 係。 係啊，咁所以呢套嘢玩埋呢個變身嗰啲嘢啊，咁又有埋大機械人啊，咁 將大部分特殊片嘅元素都玩齊。 冇錯，不過咧，我最唔中意咧就係鐵甲機點解唔保持住佢本來嘅形態啊？因為後來佢又變咗瘦嘅喎，佢本來好大嚿噶嘛，好大機械人 feel， 後屘變翻人形咁嗰個我唔，我知道。 可能真係太難喐啊！係 啦，我知佢拍攝上有難度，咁多集都係咁。 因為基本上成個人都包住係應該係拉條線咁扯喐佢對手嘅 要。係啊，個拳頭係揸住嘅啫嘛，其實。 系咯， 系啊，不過但我就中意嗰個好頓嗰個樣咯，反而。 啊，但係可能真係有少困難咯，拍。 係有啲困難嘅，有啲困難。咁嗰套都唔錯㗎，咁點解排到第九位咁低啊？我唔知啦。嗱，呢個純粹一個個人嘅排位嚟，大家 OK， 即係唔係咩 official 嘅。 跟住第十位。 第十位啦，最後啦，就係呢、這個啊，呢、這個就得意啦，唔知咩嚟嘅喎，我都未聽過。原來佢將個勇者指令啊， 有寫實版嘅勇者指令喎，我真係未。 勇者指令大家都記得啦，嗰幾個主角就唔係淨係揸機械啦，佢自己識變身㗎嘛。 其實咪又係勇者系列都不過係警察咁，一個細路無意闖入咗就變成佢嘅司令官咁囉。 嗱咁嗰幾條友呢係有變身狀態啦。 係啊。 咁佢咪正係玩返嗰變身狀態咪戰隊咁玩囉。我有片㗎可以俾大家睇嘅。 但有 放心。 人拍㗎喎。 係啊。啊其實可能有短片嚟嘅啫。咁我可以俾大家睇下囉，幾搞嘢喎。係真係著返嗰啲衫㗎，咁大家一陣睇片。 奇怪。 冇錯啦。好，咁數完啦。咁你見到個網呀，唔知自己整咗兩件嗰啲 beta capsule 出嚟咁啦，我都唔知係賣定做乜嘢，嗰其實我唔係好清楚。不過我好鍾意囉。即係你都知可能我鍾意道具啲嘢多啲㗎嘛。係啦。好啦，咁鬼道電梯呢樣嘢呀，即係00之後呀，大家好多人喺度講呀。係啦，即係之前呀，啲人就其實鬼道電梯真一啲都唔新㗎。我記得佢早到去啲 Bubblegum Crest， 係咪或者就後新啲嗰套啦。已經有講呢樣嘢啊。 即係Bubblegum Crest 啦，同埋宇宙騎士都有。 新嗰個嘛。 新 嗰條係囉，已經有提過，但係嗰時就唔係太過流行啦。咁其實應該話最早呢應該就出現喺呢個嘅超時空世紀啊。 啊係。 咁但係佢嗰個鬼道電梯就唔係好現實嘅。因為超想世紀成件事開始就係講你喺鬼路電梯度爭奪嗰一樣嘢，咁跟住後屘就引爆咗超時空彈啊嘛，咁結果就製搞到個時空大亂咁啦。咁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純粹一個 term 嚟嘅啫，出現嗰陣。咁而家高達00咧就將個鬼路電梯咧好具體同埋比較現實啲咁表現俾大家，即係眼前啊，係啦。咁然後咧裏邊即係大家或者簡單介紹一下咩做咩鬼嘢鬼個電梯，有咩衛星整嚟啊？咁你殖民衛星大家而家應該會明啦嚇，即係經過咁多年睇高達係嘛？初都好難明㗎 ，OK？ 咁大家而家明咩殖民衛星咧？咁佢哋而家玩新嘢啦，就玩鬼道電梯啦。咁鬼道電梯咧就係話咧，你慳翻咧就唔需要啊，每一次咧射個穿梭機上去咁嚟起太空站喎，因為咁咪好費時失事，經入嘥燃料又貴啦，係咪？大家想象下啦。如果有一條天梯啊，即係個 lift 啊，一路搭 lift 就上咗去呢個太空嘅話，係咪方便好多呢？係 咯。 咁大家覺得哇，你發夢咩？咁唔係喎，原來咧呢個太空總署裏面嘅一啲嘅 concept 嚟嘅，即係同當年呢啲殖民衛星一樣啦。咁現實上咧，的確係可以做得到嘅喎。咁但係咧，而家唯一欠缺嘅咧就係一個適當嘅物料啦。係啦，咁唔可以用一般嘅物料嚟起嘅。咁而家就話咧，一定要用嗰啲即係可能用啲納米嘅嗰啲碳管咁樣咁之類咁起啦。咁其實咧係調翻轉，唔係由地下起上去嘅， 喺太空起落嚟。 冇錯啦，就先起咗啲太空站咧，再慢慢起翻落嚟咁樣嘅，係啦。咁即係好似一個氣球浮喺個天咁啦，大家個理解係咁，只不過後面下邊抌翻住嘅，咁你喺下邊咪傳啲嘢上去咯，咁咪可以上到去咯。咁啊好簡單咁樣就可以將啲嘢。即係將啲物資啊，一啲嘅 或者一啲部件啊，咁就吊上去太空咁啦，咁大家可以咁理解嘅。 嗯， 系啦。 O K。 系啦，咁呢个睇零零嗰对咧，佢个形式咧就唔系咁简单嘅喎。咁原来佢有个圈嘅，有个 ring 咁样嘅。 系。 系啦，咁其实咧有几种啊唔同嘅轨道电梯嘅概念啊，因为而家未起噶嘛，未起到噶嘛，咁可能有四种咁样嘅。嗯，不过我都唔系完全可以理解到其实佢系有咩分别。咁其中一种就系直情系零零嗰种啦。是有個圈的，咁佢話咩好處呢，咁就係可以穩定到呢啲嘅即係太空嗰部分啊，喺個宇宙嗰度啦。 哦。 係啦，如果唔係嗰陣去飄咗地度點算呢， 圈 㗎喎。同步咪得囉。 哦。 咁你衛星都可以做到同步囉，冇問題㗎。 衛星冇嘢連結㗎喎。 唔係，如果佢做到同步你有冇嘢連結都冇關係㗎。 哦。 係咪 都可以咁講。 你對得正嘅咁冇。咁同埋佢唔係一定係硬嘅，你明白嗎？佢扔嚟嗰個嘢唔係一條柱咁嘅，你要明白。可能係一個扔嚟嘅吊嘅嘢咁嘅嘢嚟㗎嘛。咁你沿住嗰度就可以你要當鋼纜扯上去咁㗎嘛，咁冇問題㗎。即係你吊住氣球嗰條線咁㗎嘛，咁冇問題㗎，係咪？可能你有稍微奢微嘅漂移都唔怕嘅，相信。咁但當然即係詳細係點樣，咁我哋都唔能夠即係好確實咁話俾大家聽啦，咁大家當然睇高達嗰陣就可能反而會感受得多少少，係係咯，或者會唔會我將呢個部分留翻十五號講好啲咧？ 都好， 到時啊有啲即係好勁好勁嘅人在場嘅時候咧，由佢哋去解釋咗喎，我哋去解釋嘅。 當然啦。 嗯，係啦，好，咁就另外啦，嗰、那個嘅重力戰線啊，已經。嚟緊啊，而家未出啦，就會去到第三集啦。咁開始出現呢個 MS 咯，即係除咗啲渣股，冇錯啦。咁嗰邊都唔止啊，都會出現大魔老虎噶啦。 暴發 係咯，唔知點解一跳咁啊，同啲新型嘅跟聽去打嘅喎，即係都要睇一睇啊。咁大家諗睇一睇，梗係慢吞吞係錯啦。佢呢個係一個陸戰強襲型啊，非常咁快嘅。咁同埋咧有少少變形嘅可以。即係佢有個高速型咁啦，即係類似即係撈低咗咁樣，你大家可以即係想象下。OK， 咁仲有呢，今次玩呢個女駕駛員揸㗎喎。 咁都唔係新事啦，高達玩女駕駛員。 真人版好似未試過，唔係呢啲 CG 版未試過。 哦，係。 係呀，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就幾得意嘅。個畫頭都相當精彩㗎喎，咁大家可以上網睇下㗎。係，咁我哋講返啦，咁長髮怪獸上個禮拜唔記得提返喎。 哦，係呀。 是啦，咁啊何永睇過啦，原來好短嘅咋喎。 11分鐘嘅版本 啦。係咪其實有個長啲版本我哋唔知啦。咁其實點樣嘅呢何永講下。 咁冇嘅，咁就係、是、其實係好特別，就將一啲好舊嘅嘢用分好即係玩到好似好舊好舊。 其實而家拍但就扮曬粵語片咁係咪 啲字咁無端端用曬啲黃色好 頂扮舊係 啊。嘅日本字咁即係好耐冇見過㗎。 係冇錯。 好啦。 即係怪獸有咁假整到咁假係 咪係即係怪獸即係而家嘅技術你想整到真有幾難啊。 係囉佢專登扮返以前哥斯拉嗰啲咁嘅質地㗎。 哥斯拉咁嘅質地啊。仲有最特別嘅一樣地方係例如其中有個鏡頭咁啲大廈呢嗰啲模型就渣到有少少可笑嘅，但佢用啲拍嘅加米拉咁嘅鏡頭嘅方式喺上面 zoom pan 落嚟，影住啲 即係佢攞鏡方式就現代嘅， 啊， 係啦，就用啲道具就扮到好舊嘅， 係啊，即係好得意嘅啲 秘密武器，竟然係一把風扇， 大風扇， 係啦，即係嗰個自衛隊啊，竟然係攞個大風扇，點解咧？因為原來嗰啲長髮怪獸佢啲武器全部嚟自佢個長髮嘅喎， 係， 個長髮咧原來會散發出一啲嘅毒氣㗎，後屘。 是啊是啊。 結果佢係用個風扇吹返轉頭咁啦。即係嗰下個風扇又搞到好大好大陣仗啊，好似 Eva 咁。好似成。 係咪Eva 機要發炮嗰啲咁樣。 好似佢破壞力大嗰啲防長髮怪獸喎。 吹到真係爛曬。好誇張啊大佬。咁當然佢呢套嘢有少少半搞笑嘅。 係真 係。啲唔係喎啲人啲樣好 serious 㗎。 分鐘仲搞笑。 劇入面啲人啲樣好 serious 㗎，但你睇嗰陣你會有啲會心微笑咁啦。咁跟住以為啊完啦套嘢個劇中嘅字都出嚟啦，突然間砰嗰聲咧，跟住只飛碟撞穿咗嗰個銀幕喎，係啦， 跟住拖咗只長髮怪獸走 上天，係啦，竟然咧跟住就話俾你聽有續集喎，係仲要續集嗰啲戰鬥場面同相當精彩，到底係堅定流咧？咁真係唔知啦，就係純粹玩嘢。 套嘢其實都幾唔正經 幾唔正嗱，啲外星人就相當唔正經啦，只不過一班鬼佬啊戴住黑超就查咗自己銀色咁嘅啫。咁其實咧呢、這個咧就以前佢哋出現過一啲嘅廣告人物咧，的確係咁樣嘅。 係。 但係嗰啲好搞笑嘅所謂外星人嘅 character， 咁啊，其實外星人講嘢又好似fast forward 咁嘅聲啊，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咁樣嘅。係 啦 係啦。真係幾搞嘢，如果大家真係。完全冇字幕，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睇啊？ 系，咁可以俾翻条 link 人嚟嘅。 啊，睇唔睇啊？啊，唔知啊。OK， 佢可以俾大家睇。 我最初都系揿啲日本嘅类似 YouTube 嘅 site， 揿到出嚟。 如果大家对呢啲经典特摄片有即系、就是、有情怀咧，就一定好中意嘅。 系啦， 系啦。OK， 咁系咧，纯粹补充资料啦。咁另外咧，我哋其实有网友依咗一啲嘅问题啊。就俾我哋15號去解答咁樣㗎喎。係 啊。 咁中間有冇啲韓永想而家稍微講少少呢，例如中間問到好多嘅超級英雄啊，到底邊個好打啲，但韓永咪想講少少嘢。 首先咩叫好打呢，呢個其實冇乜絕對。 冇定義。嗱首先呢、啊、要定義咗先，邊個叫最強，邊樣嘢最強先。 咁、啊、你點樣叫最強呢， 是、啊、 例如 DC 漫畫裏面其中一個叫 Spectra 嘅人，咁 係神啊， 咁佢就係耶和華上帝咁嘅憤怒嘅代象徵，咁佢基本上係無所不能，咁你係咪最強呢？ 咁我哋或者用一個power 去計啦，咁應該就係、是、 力量啦，或者 力量咁啦，咁就係、應該係 Superman 啦 ，Hulk 嗰啲係比較叫強啦。 咁你如果計唔好你其他細公司住啦，淨係講翻 DC 同 Marvel 兩， 冇錯啦， 兩間公司先啦。 係啦， 啊 嗯， 咁 再數落嚟仲有邊個呢，即係都算係強嘅呢， 最比較強嘅、Superman 啦， 係啦、 Captain Marvel 啦，就 啊係喎、都好犀利喎，係啦，嗯， 而家新一代嘅神奇女俠啦， 係咁犀利，我可以排到咁高，即係佢氣力可以同超人打得下嘅，哇原來咁， 變形俠依又係接近 超 人力量啦， 係啦 ，Marvel 嘅即係 Marvel 嗰邊嘅。變形俠依家 最強嘅係算係咯， 同埋幾個 Marvel 版本嘅 Superman 空啦。 哦， 其中一個叫 Goerator 啦，就係以 Superboy 嘅嚟做藍本嘅啦。咁另外一個叫 Hyper 王啦， 係 啊，又係以 Superman 嚟做藍本嘅咁都係，但係依兩個都係哭嘅手下敗將。 嚇嚇 啊 啊嚇！ 咁至於 Superman 就幾次 DC 同 Marvel 嘅 crossover 都係打贏Hulk嘅。 係，咁要咁講，超人一定應該算係最強啦。如果咁講，係咪？ 咁就試過最好笑就有個 crossover 就係超人同蜘蛛俠打，超人一拳打埋去就突然間要縮手。 點解呢？ 因為佢話我的拳風已經可以殺死佢啦。 冇合片因為 所以即刻要縮手。 咁、 佢打。 咁照佢任佢打佢冇乜 feeling 嘅啫。 有啊，蜘蛛俠嘅手损晒。 係。咁呢個蜘蛛俠係正常漫畫版啦。即係你睇返呢個。 咁唔係電影版。 電影版嘅蜘蛛俠竟然可以扯停架火車都梗冇可能嘅呢、這個係咪 蜘蛛俠嗰個扯停架大火車都有少少問題。 係囉。如果扯停火車即係氣力大過火車頭啊，咁即係話有早期超人咁嘅力囉。 咁、如果你話純粹力量就係、是、我排就係超人啦，跟住變形俠衣啦，雷神 Captain Marvel 啊， 雷神都得咩？ 雷神啦、 都大力嘅， 係啦、 啊， 跟住弱少少嘅女超人啦、 女超人即係咩？即係 Super Girl 啦、啊，同埋 Super Girl 同 Power Girl 啦、啊、 ，Power Girl 啊， 嗯哦，咁即係都算係呢幾位啦。 啊，咁 其他啲唔係以力取勝啦，可以咁講。 即係其實一般大部分佢哋都唔係講佢大力嘅，即係其他唔同嘅力量啊，或者心靈感應啊，係咪 或者用腦啦，好似蝙蝠咁啦。 啊，再次一等大力就係、是火星獵人啦、 啊。火星獵人都大力嘅咩？ 係大力。 我話佢意念力強啫。 啲人叫佢瑞士刀啊。漫畫英雄嘅瑞士都係乜力量都齊曬， 哦， 佢可以穿牆啦，即係將自己變成， 嗯哼， 將自己嘅分子改變啦， 係、 可以隻手伸長長啦，因為佢哋識 shift 啦， 可以变做第二个人嘅样啦。 系。 识飞啦，有热力射线，有透视线啦。 系 啊。咁就又大力啦。 嗯。 即系有齐晒 Superman 啊，或者 Marvel 嗰个 Mr. Fantastic 啊，或者同埋 DC Batman 名之类嘅力量啊。 个人又醒咁啦，加埋。 加埋 Professor X 嘅心灵感应力。 系啊，齐晒。啊！个造型啊，后面都提过， 本身就反火星同地球嗰啲系差佬嚟噶。 系提过话阿笛子魔童嘅都系参考呢个火星猎人谂出嚟喎，系咪？ 唔系， 唔系， 系另外一个漫画人物叫Dubikin。 咩嚟嘅咧？ 系讲系三十世纪嘅一队叫 Legion of Superhero 嘅。 但系呢个人物好出名嘅咩？ 骨造型嗰陣時都幾多人覺得得意嘅 ，exactly 就笛子魔童，只不過唔係紅色， 唔係啩？ 完全一樣。 哦， 係完全一樣，只不過係肉色。 即又係包頭，又係有兩條須嘅。 冇包頭有，但係就有兩條須啦。即撇開嗰啲包頭嗰啲嘅衫唔同啦。 哦。 啊，衫佢通常都係著冇著。 佢會唔會係將嗰個角色同呢個火星獵人撈埋咗啊？ 可能啦。 係啦，佢唔會抄一個啊。 佢通常。佢唔係綠色啦，但係佢個樣就完全一樣，即係尖耳仔啦，兩條竹須啦， 有曬嘅， 突地啦。 但啲手冇咁一間間嗰啲咁嘅嘢啊，冇嗰啲啊。 睇下邊個人畫咯。 嚇，即有人都係有一間間嘅。 啊，睇下邊個人 畫。哇，咁啊真係好似笛子魔童咯。 唔係一間間嗰啲，其實係佢平時著嗰件太空衣啲紋嚟嘅。 哦，即系你讲嗰、那个嗰、那个人物，佢、叫咩名话？叫做 Dubikin， 咩 Dubikin 啊？即系咩？即系复制噶嘛？ 啊 真系咁嘅意思。 系。 点解咧？点解会叫咁嘅名咧？ 系佢成个星球嘅名嚟嘅。 咁啊，系咁复制 呢啲咁嘅物体系佢系一个 shape shift 可以变到任何嘢咁。 哦，以为咁啊，真系有啲南美星喎，真系嗬。 系啊。 系，都几似咁讲落又。 系 exactly 一樣樣咯，嗰個差到，只不過隻手唔係咁瘦爪，即係都係人手咁 咯。哦 ，OK， 咁仲有冇啲咩想解答一下或者想講嘅咧？ 力量就大致上係咁啦。如果你話排名就 DC 同 Marvel 就若冇都係超人啦，咁跟住 Captain Marvel 或者 Hulk 啊，再跟住試一對火星獵人啦。 嗯哼， 嗰扎啦吓， 嗯， 即系其实你话力量又唔一定讲系 physical power 咁，你 冇错， 自己话蝙蝠侠系最危险嘅一个 系啊 劲敌， 超人怕蝙蝠侠噶， 系 啊，所以你即系嗱，其实我记得以前咧，嗰、那个华纳咪将嗰啲分离套啊，嗰啲鸭物变晒做细路仔嘅， 系 叫 Justice League 啊 ，Tiny Toon 入边其中一集 啊， 咩 League 话叫做？ Just us 是什麼意思？ 得我們聯盟 Just us lead 的嘛， 是 的，得我們聯盟。那個故事裡面就說呢，本來那隻鴨又不是同個鴨叫什麼鴨，黑色的那隻 Duffy 啊， 那隻鴨呢它就其實 是好像 Batman 那樣，它就沒有超能力的，完全好像 Batman 那樣的一個英雄來的。但是其他那些全部又識飛又成，那都是奔尼套的，即是等同於超人，很厲害很厲害。但是呢那集就說他們突然間被啲壞人整咗佢哋冇曬超能力喎，咁最尾到底邊個去救返個世界呢？咁原來就係嗰隻鴨啦，因為佢根本嗰啲敵人就話 冇力量啊， 係啦，啲敵人話咦，我明明整到你冇曬力量㗎，嗰隻鴨話我根本冇力量㗎嘛，你影響唔到我喎，我根本就係好打，嗰啲唔係超能力嚟 喎，冇咗超，係開超能力， 根本由頭到尾都冇 super power， 你影響唔到我喎，咁叫咧就係一個咧拯救曬成個世界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故仔呢，即係雖然搞笑，但我覺得原來都令大家諗一諗，喂，真係其實大家唔好忽視嗰啲呢唔係靠超能力嗰啲英雄喎，有時其實佢完全冇超能力，但係其實佢反而嗰個英雄嗰個感覺仲更加強烈啦。 係，所以其實永遠都係蝙蝠俠受歡迎程度會高過超人，因為一嚟我都可以做 係啦，一嚟啦，大家自己投射到啦，同埋 超人你總唔可以或者外星， 同埋佢以血肉之軀去挑戰咁大嘅危險啊，根本就係一個英雄嘅表現。 但係當年點解 Captain Marvel 曾經受歡迎過超人啊？ 咁點解咧？ 因為佢係魔法啫嘛， 係 人細路嘅幻想。 哦，係啊， 細路仔咁， 細路仔可以幻想自己變成一個超級英雄， 用魔法變成一個 好大隻嘅聖誕老人咁。 係， 即係佢自己形容自己係 Santa Claus muscle， 一紅衫。 係，咁就其實呢樣嘢咧，日本咧原來都有試過啦。咁就係呢、這個嗰時我哋叫做蝴蝶超人咧，就叫 Balloon One 啊。 係， 就由兩個小朋友合體。 哦，兩個口 個。係啦，變出嚟嘅。咁有漫畫啦，但漫畫嗰反而係人樣嘅喎。 Oh。 即係嗰個超人唔係咁超人喎，即係一個大人咁嘅一個人咯。咁但係嗰、那個拍出嚟嗰個真人版就變咗個即係變身超人啦。 好似先嗰輪係出過卡通版嘅係嘛？ 好似係。 對電腦旗下。 咁後屘呢樣嘢咧，就男性嗰邊咧就真係好少再 apply 啦。就反而咧喺啲女仔嘅作品裏面咧，就全部 app 即係 adapt 翻嚟咧，就變咗好多嗰啲咁一眾嘅變身少女啦。咁大家好記得小忌廉咧，就係由一個細路女。阿小桃啊，变大，即 系 变大意思即系变咗大人啊。其实根本小忌廉就系佢十八岁定唔知十几岁嗰阵个状态嚟噶嘛。 啊，点会变咗蓝色嘅咧？ 哦，咁呢个就当然系一啲魔法啦。咁但系即系亦即系话佢唔系真系变靓咗噶，即系大家你明唔明个意思啊？ 系。 佢即系长大咗喺一瞬间。 其实就阿小忌廉好似一路个系列其中一个系进化到有得打噶。 你讲边个先？你讲小林自己啊，定咩先？ 系列啊， 即系另一个 啊， 系嘛？ 我记得三个合作咁有个睇过个一 個。哦，那个其实系只不过个 OVA 嚟嘅啫，有装甲服噶嘛。 系啊，三个合作。 咁你话去到真系 小地黏加埋另外嗰两 个。你去到真系后屘系真系正式系以战斗为主咧，咁就要去到Sailor Moon 啦。系啦，冇错啦。咁佢哋嗰啲都系比较系讲系日常嘅嘢，唔系啲爱情都系多嘅啫。 小朋友变做英雄，好似真系。男性方面日本冇乜喎， 係啦，咁就 甚至美國都唔， 其實唔係咁， 不過 Marvel 都有兩個嘅， 係，其實呢樣嘢唔係咁受落嘅，可以話係。 最記得有個叫 Rampage 嘅，係 Marvel 嘅， 即係點啊？即係暴走啊！ 加入 Avengers 之後咧， 係 結果咧就俾美國隊長掟咗佢出隊， 點解咧？ 話佢未成年。 吓、啊，咁我变咗新成年咪得咯？ 因为唔知佢大大只只，冇人谂过佢系十几十一岁。 系，哦， 佢唔系变身，佢根本系咁嘅样。 哦，咁佢唔系变身，咁如果系咁，咁佢即系佢加速长大嗰啲。 系。 OK。哇，咁嗰啲大家都唔识喎，嗰啲 character。 系。 嗯哼，咁有冇啲问题想下，想答下 Star Wars 有冇啊？ 玩黑氣石嗰條啦。 黑氣石又講翻超人啦，講下係。 黑氣石點解殺到超人啊？ 係。 即係現代版本嗰度咧，黑里頓嘅滅亡又唔係太陽死，又唔係純粹太陽死啦。 唔係個太陽燒完係嘛？ 啊。 咁啊點解咧？ 如果除咗其中一個因素啊， 嗯， 又唔係太陽燒完，係將佢吸咗埋去嘅。 哦。 不嬲都係。 都變黑洞咁。 啊，咁樣就係、是。除了一樣咧，就係、是、成個星球轉化成一樣帶有強力輻射嘅水晶狀嘅嘢， 就係黑氣石啦， 就是、黑氣石啦， 嗯， 韓嚟啦，或者英文叫啊，亦都成為一個常用嘅英文字，即係 Kryptonite of 心雲咧，就話嗰個人嘅黑。 哦，係啊，而家字典可以查到呢個字㗎，係啊，係 啊，嗰、那個人黑先叫 Kryptonite of 心雲， 係啊，係啊， 咁點解咧？即係現代版本嘅就。當然以前又冇乜點解釋嘅，淨係話嗰樣殺到現代版本咧，就話佢係帶有強力嘅 radiation， 可以塞可以抽乾超人嘅太陽儲存嘅太陽能，令佢迅速身體轉弱而死亡啦。佢、 嗯嗯、 並唔淨止可以殺超人，佢都可以殺人嘅，只不過耐好多。 即係超人就賴得勁啲點解啫？ 例如 Luthor 咁咧。 嗯、mm-hmm. 就曾經死亡，不過因為而家嘅 Luthor 係佢將自己複製返出嚟嘅。 哦，係咩？ 啊， 哦， 佢就係因為長期戴住想黑死超人，長期戴住黑氣石。 哦，即係佢自己唔知嘅。 嘅戒指所以 cancer、 哦。即係佢以為冇事嘅。 係，佢以為淨係殺得死黑里頓人，其實唔係可以殺人嘅，只不過時間耐好多。 即係冇阿超人咁應棍咁解啫。 係。 哦。 佢都係抽乾你嘅生命力嘅。 係啊。哦，原來是這樣，這個真的不講，不知道是這樣。 是。 是。那同埋阿學你講過話黑氣石有不同顏色的，是不 是？是。即是以前呢，即是 Silver Age， 即是七八十年代呢，就有不同的顏色。當然現在又將這 呢樣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幾白痴嘅嘢咧，引入翻啦。 哦，咁例如咧，紅色又做咩？黃色又做咩咧？ 紅色咧就可以令佢超黑你盾人而變啦，唔係淨係超人啦，你可以令佢變蠢啊，變 唔係啊， 變成 BB 啊，變成大肥佬啊 ，whatever， 係完全唔知道有咩效果，總之異變。 係。 但係短時期嘅，即係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復原㗎啦。 嗯。 啊，藍色可以突然間令佢強大多幾倍力量。 咦？乜寶品嚟喎？真 係。唔係嘅，係好快用完自己藍。 但係勁啲嘅。 係。 哦、 但系而家就應該冇咗藍色嘅。 即 steroid 嚟啊嘛，即系。 而家就冇咗呢樣嘢啦，當然、以前就有嘅。金色就可以暫時抽走佢嘅力量。 系。 啊。 咁即系最 deadly 就係綠色啦。 啊。 即系綠色嗰就最恐怖啦，系咪？ 啊。 嗯。 即系冇咗力量都恐怖嘅金色。 系。 啊，咁之前就冇呢啲，即系。改版之後本來就沒有這些東西，但近期因為引入了大量 Super H 的超人的元素，那有什麼、 嗯、 即始終 DC 發現改得太現實，那些人反而不是真的那麼喜歡，所以又走回回頭路，將大量我覺得其實都挺白痴的元素的。 後面說現在甚至有這個超人的狗嘛， 但是呢即當然改到現實一點，沒那麼白痴的交代。 那超人的狗怎樣來的呢？ 超人隻狗啊， 而家有翻嘛，系咪？ 圖啦、啊、 嗯， 嚇、啊、現嗱、啊、初代同埋而家最新呢個版本咧，都係由做 L 即係超人嘅老豆，咁因為要嘗試佢嗰、那個超光速引擎，因為一路咧有一段幾一段數十年嘅時間，克里頓係禁止行星旅行嘅。 是 佢係亦都禁止超光速嘅飛行系統嘅。 嗯嗯。 咁佢需要試返呢，咁做咗個試版嘅。 嗯。就擺隻狗來試下啦。 擺隻狗嚟做試版。嗯嗯。咁、啊、但係結果隻狗係遲個超人嚟地球嘅。 係因為後尾就船飛得快啲㗎嘛。 係啊。 係啦。喂，咁但係之前又馬又成用屋多㗎喎。 馬就魔法變嘅。 喔、哦、唔關事嘅 ,ok。 隻貓呢就係隻狗無端端俾雷劈中，就將部分嘅力量輸送咗俾佢。 吓咁搞笑。喂、 啊、 咁其實而家冇呢啲角色㗎啦，係咪 冇㗎冇。 即係得返隻狗㗎啫。 得返隻狗。 喔、 哦。現代呢即係未改返係真係克里頓星嚟嘅示範船嘅狗之前呢，有另外一個解釋超人隻狗嘅。 是咩嚟嘅呢？ 咁大呢個已經話消失咗嘅呢個版本嘅。 咁、 嗯啊、就係話係超人嘅死對同一個叫 Brainy 嘅。 喔喔好大個頭喎、 啊。你話似宇宙飛龍嗰、那個。 喔喔唔係大頭喔、哦、心口係個面嘅喎、啊。 即係佢有幾個版本嘅，即係幾個唔同嘅樣嘅，咁其中一個啦。 唔係似宇宙飛龍，似金剛。 似金剛啊。咁佢為咗要對付超人呢，就做咗一個用克里頓古代歷史為藍本嘅克里頓星。 係。 咁、啊、引超人去嗰度，因為去到嗰個環境之後，佢係冇任何超能力嘅。 係。 咁、啊、樣嗰度生存緊一個扮類似佢老豆嘅人物啦。 嗯。 超人就以為係佢老豆啦，咁嗰度佢就養咗隻狗嘅。 嗯。 咁樣呢就是由嗰笪地方嚟嘅，嗰個叫 New Krypton 嘅地方嚟嘅。咁、啊、後尾超人發現原來嗰個星球係由其實基本上就存在另外一個 Parallel Universe， 係由佢嘅佢夾硬進化出嚟嘅，唔係真嘅 Krypton， 咁就打敗咗 Bingy， 咁令到個星球得到自主呢，佢就離開咗，亦都封鎖咗個 Dimension Gateway， 就唔可以再嚟。咁點知隻狗嘅意外地就跟埋佢嚟咗現實世界。 哦。 咁但係呢個版本就已經 cancel 咗啦，冇。 係係係。 咁又而家隻狗呢又回復返最初 Super H 嗰個歷史，就係試版飛行員嚟嘅。 其實嗰時最初唔係喺 Super Boy 嗰度出現嘅咩？呢啲狗啊、貓啊，係囉。咁而家都係？而 而家唔係喎，而家跟住大人。 Super Boy 個歷史。 係咯，而家跟住大人超人㗎喎。 佢起碼唔係叫佢 Super Boy， 佢冇從來冇叫過自己 Super Boy 嘛。 哦，即係冇呢段時間嘅。 咁就、所以變咗就係佢成年之後先嚟嘅。 即係隻狗。 嗰陣時唔係慢咁多嘅，嗰陣時佢十幾歲隻狗都飛到嚟㗎啦。 係。 但係而家係佢都成年，即係成三十幾歐先有隻。 但係點解隻狗會認佢做主人嘅？咁其實三唔識七㗎。 只狗啊， 是 即是佢認得佢 L 家族啊嘛。 啊，点会認得啫？ 第一个 S V 系佢家族嘅印记嚟咯。 只狗识睇字嘅，即系你先。 同埋 program 度揾佢嘅 genetic 特征。 不过嗰只狗都唔系普通狗嚟嘅，好似都有智慧嘅。 唔好因為智慧佢係 program 咗揾主人嘅。 嚇、嗯哼哼 ，OK， 可能當年又興神犬拉西啊，咁所以就將呢啲嘢加落呢啲古仔度啦。 唔係初代嘅，的確係有智慧嘅，比一個地球人更聰明嘅。但係而家呢只就唔係咯。 哦，而家呢只唔係嘅。 而家呢只正常一隻狗咁嘅智慧，佢、program 咗識揾主人嘅。係。即係夾硬將一啲 AI 輸入佢嗰度。 咁咪大鑊？佢平時放狗咩狗？哇！盲狗射尿咁啊，咁啊電燈柱都冧埋。 所以係而家通常擺喺冰宮，有啲超人嘅機械人去看 住。即係唔敢周圍放佢，周圍行。 但結果啲機械人看唔住佢，隨時俾佢成個頭咬出嚟嘅。 哇！咁呢個可能 平時我哋同啲狗公園活動咪掟啲棍啊，叫佢即刻執翻嘅。 係啊係啊， 超人係成碌樹掟嘅。 哇！哦咁樣。 因為佢隨時可以鏟開咗 翻，咁呢個都隨時係地球嘅威脅啊！ 所以唔係話要，所以超人係運通常擺喺冰宮度，因為如果擺喺現實社會度就好大問題啦。 係啦係啦， 尤其是佢老婆勁流蘇， 佢老婆邊個係老婆啊？ 即係 Louis Lane 啦。 我結咗婚㗎啦， 漫畫度係結咗婚 的。哦， 個廚房一有佢存只狗存在咧，係散曬 嘅。咁佢只狗得閒同佢老婆玩下，佢老婆咪分分鐘死亡？ 咁佢識就住嘅。 哦，即係隻狗都唔係咁癲嘅。 係，咁 知咩事？ 但係因為佢放佢出去對付敵人，就隨時殺死啲敵人，所以超人通常都唔敢亂去放佢咯。 啊，有啲搞笑啊！呢個元素真係。咁另外咧有三題沙窩問題啊，基本上我哋係唔能夠咁簡單係答到出嚟嘅。 係，因為都幾複雜，因為例如邊個勁啲，你又係。 是 又係到翻嗰個問題，咩叫勁啲咧？ 或者咁講啦，如果你純粹話 force 打係咪真 係 force 比較叫強嘅，咁應該就係 Yoda 啦。如果根據我哋電影版啊，嗱，根據電影版，因為成個 Jedi 歷史應該有橫跨七千年以上嘅。 係。 咁以前嗰啲 Jedi 當然有啲好勁，但我哋唔講嗰啲啦。咁如果你淨係講電影版入邊，應該 Yoda 算係最即係算係最強啦。如果講 Jedi 啊，咁當然呢個 Darth Sidious 應該同佢有得揮嘅。 我武術上而力量上可能都 唔係淨係講 force set，OK？ 即係用個 force 嗰樣嘢，即係嗰啲念動嗰啲咧，即係嗰啲。咁但係咧，如果你講 就點解佢唔 係咯？講埋先好冇？講劍術咧，應該最強應該係阿黑鬼嘅，係應該係。即係如果唔係俾人暗算咧，照計係應該冇人打得低佢。係。 但係我有一個奇怪就點解佢其實多次見過個耳長啊，都 detect 唔到佢嘅力量咧？ 咁咪就係所謂隱藏咗嘅氣囉，當然佢唔係氣啦，就即係咁樣去比喻啫。因為就係佢勁㗎嘛，勁到即係佢嘅意識都唔能夠即係俾你，即係你探測唔到佢呀。係呀，咁呢個可以解釋到嘅，係囉。不過我解釋唔到嘅就係點解後咪啲 Jedi 死咗陣死得咁戇居嘅，即係其他啲 Jedi 呀，係呀，咁俾啲白兵都即係暗算到，其實佢哋應該係 白兵係人類之中嘅精英嚟喎。 唔係，但係佢哋應該係可以感應到佢哋一啲嘅思想嘅。 咁係 理論上係嘅，即係唔應該咁容易俾佢哋暗算到嘅。咪精英，你唔記得嗰個舊 Star Wars 第一集就係Obi-Wan 就係、你俾佢過去嗰個人重複講一次咩？ 嗰陣時唔係空出發嚟啊嘛。 嚇嚇！ 已經是啲人考入去咯，唔係呢只嚟。 咁但係會 stupid 啲嘅咩？總之你 嗰個 Bounty Hunter 係真係萬中選一選出嚟 系 细咁，应该有一定嘅。 啊，但系佢肯定唔识隐藏自己嘅气啊，呢啲嘢啦， 应该系 冇理由啦，系嘛？即照计佢哋有啲咁嘅思想咧，啲 Jedi 应该会飞到嘅。 点解佢个仔咁渣嘅？呢个我就唔知啦。 嗯， 波波飞， 波波飞边度渣啊？波波飞 OK， 一嘢就 佢老豆渣系嘛？你讲俾人头都甩埋， 系咯？ 波波飞好长命嘅喎，点解波波飞渣啲咧？ 咁就答唔到啦。 喺外传度，波菲菲跌完落嗰个鲨鱼咁嗰个沙度嗰个，系啊，出翻嚟噶，冇死到啊！大家唔好以为波菲菲死咗未噶，系啊，好劲噶，大佬。 佢老豆又系、 嗯、好，咁有问啦，咁到底呢个 Yoda 同呢个 Sidious 到底有咩牙齿印？其实应该冇噶， 应该系唔识嘅。 我谂佢应该唔识啦，即系可能佢就系知道有一个咁嘅人物存在，但系应该系未见过嘅。更加唔好咩牙齒印嘅應該係啦，咁其實咧有啲好長嘅， 唔同一個要奪權，一個要保衞共和國咁啫。 其實 Sidious 有啲歷史嘅，咁其實喺其他嘅故事裡面有提過佢嘅師傅嘅，甚至乎 係 咁、中間佢話俾阿 Anakin 聽，佢能夠幫佢老婆啊嘛，係即係幫阿 Padme 係嘛咁，因為咧原來阿 Sidious 個師傅啊。原本就應該是有能力是無中生有咁 create 生命嘅。 哦，即 係即係佢哋已經研係，但係唔係阿 Sidious 可以喎。咁就因為 Sidious 係殺咗佢師傅啊嘛。 哦。 暗殺咗佢師傅啊嘛。係啊，咁樣噶嘛。咁應該 Sidious 係唔識嘅，我相信佢都係呃阿 Anakin 嘅啫。係。係咯，純粹大話一個嘅啫，咁就唔使太認真嚇，細路仔易呃啊嘛。咁啊。咁同埋呢這個 Dark Side 同埋即係 Jedi 有咩分別呢？對於啲理念嘅分別，其實就 不擇手段啲 啦。係啦，其實大家可以用一個武俠片咁諗啦，咁啲壞人咪即係會手火入魔囉，或者走捷徑囉，或者練呢個葵花寶典囉，咁大家會唔會容易理解啲？ 喺練葵花寶典嘅，個個都男人嚟嘅嗰度。 吓、 啊、連性別都冇點練葵花寶典呢、 啊、即係比喻呀、啊。即系你会用一个歪路，但系咧系快嘅捷径嚟嘅，系啦，咁得出嘅力量系好大，咁佢哋差唔多就系咁啦。即系大家可以，如果简单讲，大家可以咁理解啦，系啦，因为一时间好难三言两语讲啊。OK， 系啦，咁同埋里边亦都未必有好完整去解释呢样嘢嘅，系啦。咁或者头先话边个强，咁照佢 potential 就应该系阿 Anakin 强啲嘅， 系， 但系佢未后屘未发挥到嗰咩咁嘅 level， 可以咁讲。 应该系最强啦。 唔知，咁我唔可以咁比嘅，系咯，好啦，咁或者嗱，如果大家想再深入啲去讨论，或者大家有啲哇心里边又出现啲新嘅问题啊，咁我讲完之后系嘛，咁大家咧可以 email 俾我哋嘅，系啦，将啲问题 E 定俾我哋，咁我哋同大家即系去研究一下到底咁15号啊，我哋就会解答翻呢啲嘅问题啦。咁大家最好啊，直情现场出席呢一个嘅讲座啦，咁大家可以一齐倾，其实你都有权去。發言㗎喎，即係我哋唔係話我哋喺度講嘅 ,ok? 咁平時大家淨係聽啦，咁嗰日就大家就可以參與討論啦。咁希望嗰日呢多啲人嚟參加啦。係 啦係啦。 咁大家如果想參加嘅話呢，就email 你嘅聯絡電話或者聯絡方法俾我哋啦。咁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呢就係呢個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傳傳俾大家聽呢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如果要參加講座嘅呢，就快啲 email 俾我哋啦，將你嘅聯絡電話姓名 ,ok? 咁就係15號嘅，咁應該係下一個星期日啦，係咪冇錯啦。咁喺CTU 嗰邊嘅。咁詳細邊度等嗰啲呢，如果你 email 咗俾我哋，我哋就會 e 返一個詳細嘅去邊度等呀、時間呀嗰啲資料俾你啦。好啦，咁等緊大家嘅來信嘅。咁同埋如果大家有啲咩其他嘢想問呀，或者補充返我哋嘅資料呢，亦都可以 email 我哋嘅喎。咁等緊大家回信嘅。好啦，咁時間今日都差唔多啦。好啦，咁下個禮拜大家記得睇龍珠喇喎。 冇錯啦，呢、這個應該 係。係啦。係啦。 雖然可能睇完會係一路甚至睇緊一路睇一路罵。 係啦。嗱，不過唔睇入邊就得鬧啊，係咪？咁或者唔係嘅，可能當中都有佢即係有趣或者優點都唔定嘅。咁或者我哋同大家再講返啦。咁係咪真係下個星期我有冇搞錯啊？ 印象中就係啦，要真係 check 翻先。 係啦，嗱咁下個星期我哋唔知道會唔會額外再錄個音啊，因為我哋主要應該就係嗰個 talk 嘅。係。係啦，咁我哋睇下情況啊，好嘛？ 如果唔係呢就可能係星期日個 talk 我哋就喺直接嗰個錄音㗎啦。 明白。 好嘛。係啦。 好啦、 嗯、好啦。好啦好啦。咁下個禮拜見喎。咁大家踴躍嚟參加我哋個講座啦。咁到時現場見大家啦。 好啦。 OK,OK, 拜拜下個星期日見。